有大学研究火山灰影响的科研团队发表声明说，除了火山灰和海啸对基础设施造成的直接损坏之外，厚厚的火山灰亦都会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构成极大危害。海水和火山灰的火粒的相互作用加剧了这些危害，因此汤加火山爆发对环境的具体影响有待进一步的评估。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初时风势颇大，星期日稍后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77点，跌76点，总成交金额40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3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1.2跌4毫，阿里巴巴125.9跌5.6，美团238蚊冇起跌，友邦保险89.45升7.5，中国平安65.4跌4毫，港交所476.4升2.2，药明生物90.1跌1.25，京东集团301蚊升1.2，融创中国11.2升3.2，创科实业136.9升9毫。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8，英镑10.587，瑞士法郎8.501，澳元5.611，加元6.222，新西兰元5.245，欧元系8.815。每百元对港元6.839，五百港元对人民币81.463。日经平均指数报27426点，跌346点。港金报17090蚊，跌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7.81美元，卖出1838.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海之恋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荃湾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全清交汇处。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呢一段都仲系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之前咪饮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乘风破 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八三零呈现《星辰大海》。 文兴利用一切嘅关系开展业务，简爱望尘莫及，于是佢就向艾米求助。艾米鼓励佢，而且仲叫高大力分一啲订单俾佢添。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教授， 我系乐见见得到咧，其实喺打针方面咧，系譬如你讲紧接种伏必泰嘅疫苗接种中心咧，喺九龙塘啊、九龙湾啊，都陆续系会加码去开翻呢啲嘅接种中心啦。做呢啲嘅接种工作嘅单位，都系大家齐心协力去帮香港市民去渡过呢个难关。因为其实好耐都未见到咧，系会市民系好踊跃去希望去 book 到时间时段去打针嘅，系趁呢个机会将嗰个接种率同埋覆盖嗰个群组啊，最紧要就系可以帮我哋做到嗰个免疫嗰个屏障，免疫个屏障系可以帮我哋保护到每一个人，都希望唔需要因为染疫而死亡或者系变成一个重症。 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们应该怎么做？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新与旧的笨小孩。 还有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还有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 年代都有佢嘅困难，拍拍胸口，勇敢站起来嘅笨小孩精神，由新一位嘅小孩，易烊千玺同刘德华重新演绎。 滚他双身下海。 作曲高峰，改编词刘德华、林乔，重新编曲有郭晋江、郭小峰，监制陈德健、黄超。 想不开。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刘德华、易烊千玺，还是笨小孩。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i， 我就系 Angry， 开心系乜嘢？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开心快活人，又系风骚快活人，因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噶啦！ 啊， 早晨，我梁继章， 我系依依， 早晨。你想问个蛋嚟啦？ 我真系好想 蛋边树啊！ 系啦，边度都得。我只系想佢唔好讲啫。点解你要等咧？快啲啊！得未？准备好未啊？ 五音继续不全， 系 五线谱继续离晒谱。 嗯， 今日因为有呢一个即点即升， 系好大压力系嘛？ 好大压力， 你唔好成日觉得有压力。我就觉得你当同朋友去卡拉 OK 唱歌咪得咯，系咪先？ 衰系正常嘅， 我 咁咪得咯。 朋友去卡拉 OK 都有啲唔好嘅回忆，所以都系好 啊，系喎。直接消失天 与 地， 系啊，所以 好唔紧要。由今日开始，我哋洗走你嗰啲阴影，好冇？俾啲良好回忆你，你个阴影系啦，好大个阴影。 你要卡拉屋企， 系啦， 好似翻咗屋企咁样。 卡拉永远 OK， 卡拉永远 OK。 所以今日留意住，因为居民佢会大开金口。 系啊，冇错，卒之都肯唱啦。 系啊，都唔知系咪呃中咧，定系搵啲闪闪避避嘅方法？ 咁当然系呃中同闪闪避避啦。佢仲有第三 招咩？睇有闪几闪啊嘛， 系咪啊？ 啊，冇错。林主任，三个钟头，星期五嘅风骚快人同你讲声早晨， 早晨，早晨。 早上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开始我哋节目有呢个安全地带，唱咗嘅呢一首《走红色的心》，阿马老师个就走红色的心，揸小时 点为受爱的魔力，走涌进内心，变一股动力，重燃爱火，实在爱。幻着无形吸引你，内里软弱，外表刚愎，挚爱已再重现。红色，红色，红色，一颗心清晰透彻，似酒色。 仲有谭咏麟中文版本《走红色的心》，中日混合体啊！今日呢一首歌就系我哋风骚快人送俾大家嘅，希望呢一个周末大家都系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地度过。OK， 好嚟啦，翻返嚟我哋日本版本啊！呢份嘢咧非常之醒目啦，知道星期五咧我哋有点唱嘅时间咧，咁所以陆续都喺呢个网上留言啦，咁样我哋尽量啦，因为每一次咧即系点唱嘅歌曲好多啦，咁同埋其实咧信息都会尽量读嘅，但系歌咧未必可以每一位朋友想听嘅歌咧都能够满足就真嘅。 可唔可以播半隻咧？咁可以又听多少少歌嘅话，跟住系啦，我哋总之用到一个任何嘅方式令到大家都开心啦，好嘛？好啦，咁啊嚟紧咧就嚟农历新年啦，我谂相信大家咧都会好紧张咁样，譬如可能就系、要买嘢啊。办年货啊，甚至乎就系要执屋企啊，咁样令到自己咧就有个感觉，我觉得全新嘅一年嘅话咧，会行个好运啱啱。 冇错。 好啦，想问两位嘅拍档嘅话，实际上你会喺啲乜嘢嘅地方会落力啲去做，跟住咧就会令到自己就觉得全年你会觉得个人咧哇好运来啊，一定会行大运噶咁样，会唔会做啲咩？ 其实咧嗱，我攞细个嘅时候讲啦，因为细个嘅时候多多少少都有影响我而家嘅。细个嘅时候咧就总觉得咧你会有一套衫，你会买咗度唔着住嘅新衫底裤都新嘅啦，基本上底到面到鞋到袜，总之嗰套咧系新到不得了嘅，摆咗喺度，一路望住佢，耐唔耐？哎呀，好心急啊！快啲到年初一，你有冇啊？好啦，年初一朝头早一起身，攞完口洗完面。 即刻就換咗個套衫。 我好開心嘅嗰個感覺， 超級無敵開心。 你覺得呢一年咧一定好好運，因為呢一套衫當然係你自己揀嘅啦，即係你 中意， 就唔係一套你唔中意嘅衫啦。咁然之後嗰日全日咧點都唔捨得除嘅啦，到夜晚依依不捨，終於要即係完啦，即係呢一日完啦，唔再即係冇人嚟拜年啦。 初一啫嘛， 因為你預咗有人嚟拜年咧，你點都唔會換嘅。 梗係啦， 你有冇試過？ 你嗰日覺得自己好靚仔，好靚女嘅特別， 係啊， 好同意。 我最記得我童年嘅時候有一套西裝係橙色嘅， 橙色嘅西裝， 我媽幫我揀嘅。 點解啊？ 我唔知啊，但我當時話覺得好靚仔啊， 細路仔啊， 橙色西裝 啊，成個人橙噶， 真係夠膽啊！夠膽死啊！真係咩都夠膽噶，係啊！ 有乜所謂啫？細個嘅時候， 同埋細個一定唔俾你買嗰啲灰灰藍藍啊，係 啊， 嗰啲咁嘅衫，俾人鬧啊！但係嗰陣時候，係嗰陣時候，我哋成日都要扮有型 啊 嘛。跟住如果你要著啲咁嘅衫，同埋有一年我好記得嘅，買新衫，但係買嗰啲咧黑衣裝，因為有一年咧 黑衣裝呢個字我好懷念， 好興，因為係由日本傳嚟香港嘅，所有嗰啲偶像歌手都係白色啊，披麻大 夏， 因為咧屋企有長者一出到嚟嘅時候咧，即刻同我講話，你同我翻去。快啲換個套衫！我話咩啊？套衫新㗎，今日新年我專登著㗎，又綁埋頭，你明唔明啊？ 新年專登 係啊， 披麻大 嬲到啊！佢就係話你啲乜嘢衫啊？你朝頭早著啲咁嘅嘢出嚟 咯，同埋佢對潮流，佢即係佢唔中意咁啊，冇得講咧。 但係我真係覺得係唔啱嘅。我而家諗翻咧，我覺得真係唔應該咁嘅。 麻質就真係罩忌， 同埋就係細個就會好啲咯，係咪？以前你就會著嗰啲嘅就係紅紅綠綠啊，係嘛？即係當然係馬騮衣服啦。 仲要整個計仔喺度啊， 或者戴啲薄帽啊，咁有時候啲細路都會 著翻啲棕色嗰啲棉衫， 係啦， 金色係 咁先至似過年嘅，係啦。咁小強咧， 我啊，好似阿大佬話齋，我全部都要執好曬新嘢嘅，但係有啲位咧，我真係會哇係咁夜晚睇嗰啲風水節目啦，邊個財位啦，我 真 係 會 會 擺㗎。即係你會屋企有啲擺設， 係啦， 證明幫唔到啦。 係啊，擺到咁悶， 睇到佢 可能一路都擺錯， 或者擺錯啦。 係啊，擺病位， 或者佢貪平咧，人哋叫佢買水晶，佢擺個膠喺樹嗰度咁。 唔記啊，係啊， 水晶球佢擺個膠球咁。 叫佢插啲新鮮花，佢插啲膠花咁。 係啦，可能會唔會係咁？ 啲嘢全部都係假嘅。 會唔會你要檢討啊？因為你用咗咁多年嘅功力咧，原來都係咧，黴黴墜墜咧。係 啊，我哋想你唔好嘥時間。 冇錯，我哋唔係打沉你啊，我哋而家想鬥翻起你啊，知唔知啊？ 係。 講完未啊？ 讲完啦， 其实我系一个 可以未完嘅 隐形富豪。 你系咪想继续俾我哋讲？我哋可以讲到四点噶，嗯，得噶。 我呢隐形富豪， 我知你呢叫女隐形啊嘛， 隐形富豪， 女隐形富豪， 隐形都可以系富豪噶，系咪先？系啊，佢啲钱系隐形噶嘛， 鬼先睇到，鬼先睇到， 去买嘢我。 鬼先睇到， 隐形都几好笑。 喂，同埋咧， 我摆咗成沓金牛喺度啦，系啊， 俾咗钱你噶啦， 你见唔到我张信用卡啊？ 系啊， 跟住老板。打電話，喂，係咪青山啊？因為個四眼仔話自己攞咗啲隱形錢嚟， 係啊。咁嗱，我最中意一定做嘅咧就係擺花 咩？ 花鮮花， 擺花插花， 係擺花同插花唔同喎，大佬。你擺花咧就 唔係即係攞個花樽插啲花， 擺喺財位 係啦。同埋另外一個就係嗰個桃花位，呢兩個位我真係 你仲要桃花。咁、 啊、 你係要嘅， 人緣啦、 啊，人緣、啊，你知唔知人緣唔好咧？ 知道啊，知道嘅，係啊， 你一翻嚟嘅直播室，人緣嗰個運數咧個指數跌跌到底線， 但係我哋呢啲指數可以扯向上扯喎， 係。咁同埋咧，我師傅即係點都好咧。 你師傅係邊個啊？ 你師傅係邊個啊？ 係啊， 林正英 係嘛？我唔話俾你聽。 係咪林正英啊？ 咁啊，一定要擺到係新十五。 專滾鬼嗰個啊！ 新十五 啊， 係啦，就可以。 你插啲咩？ 可以插啦。 你插咩花啊？ 年年唔同嘅係嘛？ 年年唔同，我好似阿鋭咁都係劍蘭。 啊！ 桃花我未插过，我未。 你試下插 花。桃花唔係即係桃花運嘅咩？ 有人講過，插開就要插。 桃花 系，插開要年年插，真嘅。尤其是做生意， 我咧因為咧第一家居細啦，第二咧都係貪平嘅，我都自認嘅，買咗啲咧細棵桃花，細棵桃花佢成 日 冇睇啊， 但係零零落落你就寧願唔好插啦。 係啊， 你知唔知邊啲啊？ 我知㗎，知啦，細棵噶嘛， 有啲 細棵噶嘛， 佢係啲將啲 side branch 咁樣斬落嚟咧。 冇， 我 就 講 啲更加冇。係 啊， 係咧，真係啊，因為你係 好多 一棵好大棵裡面嘅話，佢係斬多一部分俾你啊嘛。 呢個咪劏房 冇， 劏房嘅意念。 不好不好， 系啊，即系话点都好， 即係去到屋頂啊，啱啱好啦，或者差唔多到屋頂。 你買屋頂嘅， 即係就翻你個位啊！ 你我你一支買咁大棵嘅， 我冇 嗱，其實嗰樣嘢 要啱嘅。 仲有一個關於呢啲大棵桃花嘅問題就係你拎翻屋企個過程啊嘛，即係你唔係過有車噶嘛，你揸你搭地鐵啊、搭巴士啊咁樣咁大棵你點攞？ 冇可能啦！如果你要買桃花嘅話，一定係搭的士咯。 搭的士都入唔到啊，有時。 搭的士入唔到， 如果你真系买佢讲嗰， 系咪有啲系扎喺个顶噶嘛？ 系啊， 而家好难扎啦，因为 又或者你揾一间嗰啲咩啊，嗰啲four van 啦， 咩 low low van 嘅，系啊，你嗰啲唔悭得噶， 系啊， 同埋咧，头先你有讲到嘅，你话如果你要插桃花嘅话咧，都有啲窍门噶， 有咩窍门啊？ 同你个屋企要合衬、嗯 啊， 如果你话你屋企系好大，但你插棵咧就系好零落同埋好细嘅桃花咧，咁其实嗰年系唔会好嘅， 不如唔好插啦， 就不如唔好要，系啦，就咁样咯，即系如果。你屋企有翻咁上下大嘅，你就要乜嘢？但系又咁喎， 佢几万尺。 如果你屋企细嘅，你插棵太大嘅桃花咧，你又食唔晒嘅喎。系 啊， 所以真系要有啲窍门噶。 冇错。 好，咁其实你话讲开呢啲咁嘅，即系如果你咁大阵仗嘅，梗系会比较麻烦啦。同埋其实桃花都比较偏贵啦。有冇一啲系免费嘅？只需要咧就系 download 落去你自己个 WhatsApp 嗰、个 wallpaper 嗰度，譬如看下你嗰个电脑啊，又或者系喺你嗰个手机嗰度，你会唔会喺个 wallpaper 嗰度会喺新年？嘅时候会有一啲新嘅窝， 梗系会啦！ 好多年，好多年前咧，有个朋友 send 咗个图俾我，类似斧头定唔知咩？佢话咧，你 keep 住做 wallpaper， 我一嚿嘢咯，即系好似类似斧头咁嘅嘢。总之有一啲叫好运、好运的物件咁样，你用咗佢做 wallpaper 就好噶啦，咁样。 有冇试过 咧？ 我咪摆咗到而家，咪无味，好似佢咁咯。其实我同佢都差唔多。 系咪佢 send 俾你噶？ 系， 我将啲衰嘢食 俾你啊！ 系， 你唔好食嗰啲嘢。 会唔会系佢？ 你谂清楚啊，大佬！ 系 小人之心嚟，真系 啲煤气吓。 可惜你唔系君子咧， 佢叫小强煤气公司啊。 系啊，千祈唔好啊，送两出煤气喺屋企啊。好啦，嗱，其实咁啊，小强会唔会摆啲咩嘅 wallpaper 去令自己新年嘅时候个感觉上？因为其实都系噶，你起身你会睇噶嘛。 鸡或者花，因为我呢个生肖咧，鸡系。即系合衬嘅， 旺你嘅， 旺系啦，就千祈唔好买啲双。 你知唔知佢咩生肖啊？ 我唔知佢属佢 咩生肖。我 龙啊嘛，你龙嘅， 系啊，我你龙嘅，我而家先知，我仲以为你系盲嘅添。 Both 以上皆是， 我都知你实讲呢句。 我唯有谂 啦，睇埋你实死嘢， 佢永远都系 食呢个字。 埋佢， 系啊， 咁样睇嘅。 佢揸住个手机唱卡拉 OK， 逐只字啊嘛。一版一个字，一版一个字咁样， 所以咁迟咯。你唔好怪佢啊， 入唔到嘅可以。 系啊，唔系啊，手机最衰冇特字啊，如果唔系我会好啲。 嗱、 啊，我哋唔系笑啲，系啊，就 系 我哋笑你啫。 我知， 系啦， 瘦晒，我瘦晒。 即系你同鸡， 系 同埋啲花， 花 ，OK， 系啦。 咁啊，觉得就即系春天嚟啦，咁样嘅意思系咪？ 特别新年一定要红卜卜。 好嗱，咁啊，今年咧，其实大家咧会唔会留意一下咧？就系话，如果你系想希望自己嘅手机或者系电脑嘅 wallpaper， 总之一开嘅时候，我觉得其实都几有呢一种感觉嘅，系嘛？即系可能嘅就系话，你一起身，可能你乜嘢都唔会望，你未刷牙洗面嘅话，已经系攞起个手机，睇下几多点。咁所以你个 wallpaper 咧都可以为你带嚟。 如果你讲呢一种感觉上，感觉上啊，即系精精神神咧，起身好似系真眼屎都未抹咧，一望个 wallpaper 咧，醒一醒咧，我中一啲景色嘅，例如话我平时会影一啲，譬如我嗰日见到天气好，一定会测一张天空嘅蓝天白云，好中意嗰啲嘅。咁我就爱嗰啲嚟做 wallpaper。我成日觉得好嘅天气咧，可以令个人成个神清气朗。 啱啊！咁其实若果真系大家相信嘅话咧，咁就今年好兴咧，就系大家会将一位嘅朋友佢嘅照片摆喺你自己嘅电脑或者 系 手机嘅 wallpaper， 会为你带嚟好运。呢位朋友咧个名咧就系叫做美轮明宏， 嗯， 系啦， 日本人嚟， 日本人嚟嘅。点解会咁样咧？就因为咧呢一位朋友嘅话咧系来自2005年，其实佢有一个节目咧就叫做灵能之泉啊，有一个好大关系。因为咧呢一位叫做美轮明宏咧，有通灵嘅体质嘅，喺节目上咧佢系一位爱的传道士啊，会为大家咧就带。带嚟好运嘅，当然啦，发生喺佢身上面嘅嘢咧，就全部都系啲唔好嘅嘢嚟嘅。 佢受晒， 佢曾经咧就系遭受一啲父母破产啦、去世啦、佢流浪街头啦、生重病啦等等呢啲个坎坷嘅遭遇，但系最能。 佢犀利嘅话就系能够迎刃而解，化险为夷。所以咧，好多嘅网友咧都觉得咧，佢呢一种人咧系能够为大家带嚟好运嘅。咁所以嘅话咧，佢嘅生活咧亦都会带嚟好运。所以佢哋好兴咧，就系会将自己嘅一啲手机或者系电脑嘅 wallpaper 咧，就系将佢变成呢一位朋友嘅 相啦。希望得到佢嗰种斗志。 冇错。咁啊，嗱，佢啲相咧，其實咧係有唔同嘅款嘅噃。咁啊，包括嘅咧就係會有呢一個金色嘅，就係帶嚟財運；粉紅色嘅係代表好桃花；紫色嘅就係身體健康；藍色就係祈求工作嘅貴人運；而白色嘅咧就可以消災解厄同埋淨化心靈嘅。年輕嘅時候佢嘅黑白照嘅話咧係能夠整體運勢都非常好嘅、 啊。 大家想唔想要啊？ 梗係想要啦！ 我要即時 download 啦！ 你會唔會擺啊？你咪大佬。 我俾我睇下，俾我睇。 但系咧，我惊，我惊俾人装到咧， 犀利噶。 系 装到，我唔知点样解释。 我成日觉得咧，嗱，呢啲图画又好啦，人像又好啦，或者甚至咧，曾经有一段时间啲人好兴嘅咩水晶链啊，即系嗰啲咧，呢啲咁样咧， 哇，戴到成抽到成。 我成日觉得嗰啲咧，你只感觉感觉系舒服咗嘅，安心咗好咯，即系又唔好追求一定话要咩发达啊，又要唔知点样点样。我觉得未必会嘅，不过你起码自己有。个心安， 唔系，我觉得如果你追求都得，系啊，追求发达啦，咁样其实好似你咁讲啫嘛，你自己心安咯，带啲咩精咩精都冇乜所谓噶。 佢带咗之后都要努力嘅，就唔系话即系嗰样嘢咧，系可以将你咧 系 坐喺度都系啲钱掉落你度就未必。 系啊， 原来要努力噶。 系啊，你唔知噶， 佢当然知 啦， 你唔知佢唔知噶， 我唔知佢唔知噶。 你睇佢做嘢，你知佢冇。 至少佢都知，佢唔知道咩叫努力。 我知你唔知佢唔知，所以我而家话俾你知，其实佢 我唔知佢唔知道嘅就系。成功是需要努力啫，我就以为嘅就系佢原来佢系连咧即系做嘢都要成都要努力嘅话都唔知道， 唔知噶， 即系已经系个 真系好复杂。 你中唔中意呢啲相啊？ 有一张我几中意， 我真系觉得 OK。 系有一张我 几 中意 嘅，你中意边张？ 我中意呢一张，金色嗰张。 OK， 我中意呢张。 因为金色代表一种嘅富贵， 系啊，真系几好 嘅，钱啦，系咪？纸醉金迷嘅感觉， 一于要呢个。 希望今年咧，大家咧喺呢个新嘅一年咧，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又搵到钱，开开心心，天天听住风骚快活人。好啦，十点半先咧，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五至十一岁儿童今日开始可以接种科兴疫苗，接种伏必泰疫苗就由下个月九号起预约，下个月十六号开始接种，可以在三间儿童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儿童接种伏必泰疫苗因为药厂未能够供应儿童配方，需要抽取成人份量三分一接种，工序上相对较复杂，要确定每个步骤和分工并熟习流程，开始的时候要小心谨慎，因此由三个儿童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会较为稳妥。他又说，现在本港有520万人已经接种至少一针，占合资格人口的 77.2%， 打三针的亦都有737000人。由今个月初开始接种疫苗踊跃，需求增加，当局增加接种途径和能力，至下星期三有额外四间的中心开放，接种能力由今个月的由每个月的100万剂增至177万剂。香港保护儿童会院舍同乐居涉嫌虐儿案，再多两名院舍女职员被捕，至今累计18人被捕。警方说，西九龙总区重案组跟进调查，去黄大仙和沙田拘捕两名分别56岁和46岁的院舍女职员，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他们现在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案件现在共涉及33名儿童，全部送院检查，不排除再有拘捕行动。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3宗来自本土，包括天津有8宗、北京5宗、广东4宗，都在珠海市。陕西3宗和河南3宗没有新增死亡个案。另外新增31宗无症状感染个案，本土有2宗病例。 内地至今有105484人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97675人康复出院。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德国新任外长贝尔伯克举行视像会晤。王毅话：中德关系坚韧稳定，去年双边贸易额克服疫情影响再创历史新高，充分印证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和经贸关系的韧性。双方应为合作提供更好预期和政策框架，在数码、通讯、服务贸易、农业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共同打造合作的新亮点。他话：中方欢迎德国企业扩大在华投资，同时希望德方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排除外部干扰，为中国企业赴德投资兴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贝尔伯克在会晤中说，德方致力于中国发展稳定的伙伴关系，将会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深化两国各领域交往合作，愿意平等看待包括中国在内各国在德国的企业。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初时风势颇大，星期日稍后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57点，升5点，总成交金额58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5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6.6升5蚊，美团239.8升1.8，阿里巴巴126.7跌4.8，友邦保险89.05升3.5，港交所481.8升7.6，中国平安65.3跌5毫，京东集团307蚊升7.2，快手89.25跌2毫，融创中国11蚊升1毫，药明生物88.75。半跌2.5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9，日元113.82，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2，人民币6.344，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日经平均指数报27377点，跌395点。港金报1709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16美元，卖出1840.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坑口嘅影业路来回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咧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沙井同地下污水渠呢类密闭空间会有沼气、硫化氢等毒气。开工前要由合资格人士做危险评估同空气测试。负责人要依从合资格人士的建议做好安全措施，例如通风装置、个人防护装备，先可以发安全证书给工人开工。只有受过训练的核准工人先可以入密闭空间工作。密闭空间危机多，安全措施要做妥。查询请电劳工处2559-2297。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丰收发汇人的拥趸，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欢迎翻嚟我哋嘅节目《风骚快活》 啊！哇，好忙啊！ 系啊，我知啊，好靓啊！你个 wallpaper 系啊，嗱呢啲咩啊？唔系精密科学噶， 系啊，冇错， 开心，大家 玩 心 玩嘅啫，都市传说嚟 嘅。冇错啦，嗱，我咧就啱啱下载咗我最中意嘅金黄色。 哎呀，好衬你啊！因为你个手机系金色， 因为你系金龟同啊，你 系啊，好靓啊！ 金龟同你又金龟同， 金龟嘛， 我要紫色啊吓，你叫 我打。我帮你搞。 喂，其实讲到呢个新年嘅好多呢啲咁嘅财气啊、财运啊嗰啲，你有冇听过咧？嗰阵时咧，即系某个即系风水师傅啦。佢话咧叫我喺门口啊，嗰个地毡底啊，咩摆个五出咩五种 铜 钱啊，你有听过啊？ 五帝钱 啊嘛，系咪 啊？ 系啊，我又做过，咁又如何咧？咪 冇嘅，都话 你唔好咁啦，系啦， 都话唔系精密科学啦， 冇错啦，系啊，好多即系国家各派都有， 系啊， 系啦，只要你安心就好啦， 冇错。即系最紧要，你话我觉得咧，新年一定要打扫屋企干干净净， 呢个真 系，即系至少个地下要干干净净，嗰个感觉上有焕然一新就已经够。 喂，如果屋企咧，我觉得厨房、厕所同埋门口系最紧要。 嗯， 系啊，我觉得个厨房干净。 即系睡房唔紧要咩？你觉得？ 睡房唔紧要，真系唔紧要，因为好少人入去噶嘛。 系啊，厕所藏污纳垢，厨房咧就系话哇。即係有米哇！即係大魚大肉，換口 身體健康㗎。其實你個廚房 係啊，三樣嘢啊，你會搞邊樣先啊？ 我會搞啊！我會先洗廚房先，因為通常就係係我最憎嘅就係抽油煙機。 我都 係 啊！ 哇！一整抽油煙機就成手油淋淋，個人就開始濛。 同埋睇你煮啲乜嘢啦。如果你真係經常都帶油煙嗰啲，我見我阿媽以前嗰啲油煙，即係我阿媽煮飯，因為嗰時即係佢哋真係平平凡凡好大煙。係 啊！ 哇！嗰啲抽油煙機咧，真係洗到咧好～ 千年积啊！ 千年积 系啊！我就系咁咯，我而家开始用，我仲未搞， 我都未啊！但我煲盖开始煲下汤，个盖面有， 我知佢滴啲油落嚟啊嘛！ 啊系啊，我嗰个都系啊，上面成日滴啲黑色嘅油落嚟， 系啊，点搞咧？所以唔好见你个 诶就咁讲喎。嗱，有时譬如可能你讲话你执嘢啦，你会先执啲难搞啲嘢先，定系会搞一啲咧就容易啲嘅嘢先啦？ 我会搞啲我忍受唔到嘅先。 我都系， 我会拣啲有成就感嘅先。 啊吓，即系一整完嘅话，你就一定见到嘅。 我搞个雪柜先。 雪柜有几难执啊？ 哇，有时污糟噶。 你讲里边定出边啊？ 里边 都好污糟。 亂七八糟， 有時候 係 啊，就是、雪咗一啲，你唔知道雪咗喺度。 过期啦，2019 咁样乱啫。但如果污糟，应该唔算污糟嘅，都系食物嚟。不过过期啫。 系啊，我都要 都执一执佢咯。 系啊，嗰个我觉得好紧要。米缸我都要抹嘅。 米缸唔会啊，唔会啊。 你用咩米缸嚟？ 我唔系米缸嚟噶，我直头系有。 我哋点用佢咧？你睇下佢肚同我哋嘅肚系咪先？ 系。 佢要缸先可以够用噶。 系啊，米兜唔得噶。 我唔可以话系光，我只不过系 佢唔用光唔得噶。佢一碗食四碗饭，一餐食四碗饭，点可能用光先得噶？ 我好耐 用光咁大噶，佢嗰个装米嗰、那个 系啊， 整一个人落 啊，屋企十几人你先至会有一个米缸咯，胶兜啫嘛，我系一个胶箱啫嘛， 我都系 啊，真空嘅胶箱。 我谂你一餐食晒噶啦，如果嗰啲份量， 每一次都系买两 kg 噶咋， 咁少米 系啊，买好少米噶咋。 你几多个人食啫？你四个人，两个 两两个啦， 两个、 啊、 已经用光啦， 买十公斤嗰啲系咪？ 八 一包咁样， 麻包袋 咁，麻包袋嗰只，嗰啲好嘢嚟噶。 佢一餐食四份一麻包袋，所以麻包袋两日就食完噶啦。 系啊，乜都唔想食埋麻包袋。 麻包袋系第五日食嘅， 麻包袋冲水饮， 啱啱好一个礼拜， 啱啱一个礼拜， 摄咗啲米落去咧，倒翻出嚟啊！咁麻包袋 死都舐埋佢，舐个麻包袋，舐翻啲米出嚟。哇！你真系好犀利啊，猪米大藏啊！妈话斋啊， 系啊， 咁啊，咁你而家你个米缸都要洗嘅， 洗洗啊洗啊， 我唔洗噶，我唔洗。 原来 佢洗嘅意思就舐翻干净佢啊嘛， 啲灰尘系嘛，唔好 洗。我会好似我妈咁打个吉仔。 哦， 系啊， 喺米里边啊， 有有有，买个利是啊嘛， 系啊， 包个利是，摆只吉咁样啊嘛， 喺个米里边。 但其实我系啊，我有啲迷思啊，如果米缸吉咁咪唔好咯， 系噶，梗系啦，几时系噶啦， 大吉你唔好往另一边谂先啦， 嗯， 因为咁咯， 嗯 嗯， 咁你摆条脷落去咯，大吉大利咯，一个吉嘅米缸系咪？摆条脷落咪得咯 ，OK 嘅。肥强你啊，肥强， 系啦，肥强你啊， 肥强你啊， 好 啦， 好嚟啦， 记唔记得？我个名叫肥强优， 我个专登俾阿肥强你啊，醒醒神咧，我今日冇错，因为今日即点即升你吓，生生性性嘅零零星星啊， 得啦， 冇问题， 我哋跟住翻嚟仲有 老 妹 妹， 好嘢。 上味温度将提高更多，所以你应靠近我，不要再自我封锁，此一刻未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嘿，将今晚今晚交给我，我要为你唱尽。 老妹周记，爱是什么？一个星期七日，有五日都是忙碌的电台工作，一收咪就要为第二日的节目做准备，几乎是没什么时间放开怀抱去吸收其他的事物的。然而每个星期我最期待的就是星期五晚和星期六两日了，我会设法用尽这些时间来看电影、电视剧、纪录片，有时候还要看埋杂志、看下书，尽情吸收我所需要的养分，让我思考，让我多一些刺激，令智慧有所增长。云云，以上我所讲的又以纪录片为首选，因为我可以比较轻松地从记录的人或事当中，在短短的一个小时里面好像海绵地吸收，就算未能立即成为我的人生智慧，至少可以让我和其他人分享。就好像我即将要介绍的这个纪录片，名为《一个世代的故事》，教宗方济各与智者们，根据教宗方济各的著作《分享时间的智慧》的这一本书本而发展成为一个四集的迷你影集，四集不同的主题，囊括有爱、梦想、奋斗及工作，横跨世界各国，访问一班年过七十的长辈，讲述他们真挚的故事，分享一些他们的人生感悟以及他们非凡的生命历程。节目一开始就以访问教宗方济各为开始，他说为人类的未来，让年轻人和年长的一辈对话是至为重要的，所以这个特辑又以年轻人为主导拍摄，由他们访问这一班银发族，令他们有机会对话、交谈、沟通、了解彼此，交流大家的看法。例如片中有让马田史高西斯名导演被自己的亲生细女访问，言语更加亲自和感人。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是在第一集讲关于爱的部分。当教宗被问及爱是什么的时候，他慈祥而结尾地反问，我想问你，空气是什么？爱是一种感觉，像生物体里面的电波，好像磁电互相吸引。科学的原理就是这样解释了，但是爱到底是什么呢？就好似若果有年轻的夫妇来帮我做告解，我会问你们会不会跟小朋友一起玩啊？这个就是关键了。不求回报的玩耍，爱是无价的，否则就不是爱。教宗又讲到，身为人父是要照顾孩子，有时候是要去排解孩子的痛苦，你很多时候都会跟着痛苦，但同时亦都会有所成长。身为人父，不单止是你生了一个小朋友，这样不会让你成为一个父亲，在生理上可能是，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父亲，就是要将自己传递给孩子。以生命而言，要成为一个父亲就要投入生命，了解他的极限而无私地奉献，陪伴着你带到人世的这个人，看着他成长。另外一段关于爱的解释亦都好独到。方济各话，爱是无法确切咁形容嘅。佢嘅亲身经历就系去探望病人嘅时候所领悟到嘅。佢话病人最讨厌嘅系被神父所探视，然后不断咁同佢话上帝就喺你身边嘅呢啲说话。又或者系一啲亲戚朋友去探望嘅时候，不停咁吱吱喳喳，不停咁样叫佢要乐观啊等等呢啲，佢哋觉得都系废话。这些并不是真正的关怀，因为里面没有爱。爱一个病人是要感同身受的，甚至要你将嘴闭上。他们是要被看见，手要被握着，这样才是亲密的表现。爱是一种亲密感。就如其中一位的被访者真古德的说话作结，他说爱是混合了同理心和尊重的。当你对其他的生物有同理心，无论是动物或者是人类，你都能够感受到他所感受的。

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喂，翻嚟我哋风骚饭啦，咁啊多谢一个好有意思嘅文章啦，就系、是、呢个老梅嘅周记啦吓。 系，我哋节目佢哋讲嘅嘢就 会继续落去噶嘛，系咪？农历新年， 你做咩要俾压力我 咧？唔好有压力，真系唔好有压力， 因为佢呢排成日谂紧啊，做定唔做落去？ 唔系呢个好啊，正啊，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冇乜反应咁、 哎、 样， 哎、 好似你。好似你肥强真， 又 唔系我哋嗰啲， 嗰个又嗰个负面嘅反应，虚嘅反应， 至少都叫有反应啦。 啊，咁啊，所以大家，如果你喜欢一啲环节咧，你要话俾我哋听，因为咧，我哋如果觉得啊，好似冇乜人 cut 噶啦， 嗱，你睇下边个就知啦。 唔紧要，其实呢啲有乜所谓啫。 边个啊？ 你系咪讲渣甸方啊？ 边个边个咯？ 边个 边个咯？ 系啊 系啊，肥强嗰啲咧， 都冇咗啦， 冇咗啦， 系咪？ 咁所以我哋因为我陆续咧系要即系增加啲好啲嘅环节， 好啲啊！你用好啲词啊， 更好嘅环节啦。下个礼拜嗱有啲新嘅嘢，我想轻轻讲下啫。 好啊， 因为咧而家由幼稚园到小学到中学。下个礼拜开始咧，中学下个礼拜参加埋呢个叫做暂时即系叫停课啦。 系啊， 其实都唔系停嘅，因为有啲咧网上上堂嘅。 系啊， 咁但系就唔会离开屋企啦，咁样样。咁所以下个礼拜开始嘅亲子时间就星期三咧，再加上而家疫情，我哋唔想邀请嘉宾住啊，因为希望大家都唔想有压力俾大家啦，系咪先？ 唔好周围去咯。 所以咧亲子时间我都谂紧啊，系咪可以叫啲同学仔打电话嚟倾下偈咧？因为平时佢呢、這个我哋直播嘅时间佢哋翻咗学噶嘛，咁而家全部就喺屋企啦，俾个节目佢，诶，俾个时间佢，无论细细个又得，小个又得，中个又得，倾下偈啊， 咪咯， 咁都 好惨嘅，就喺屋企可口行行， 系啊， 我哋都 阿妈话斋口行行， 系咪真系阿妈话斋口行行，冇人同你讲嘢噶嘛， 教下佢哋中学文学嗰啲知识咯， 啊、 或者物理学嘅知识咯， 咩叫举吹啊，好唔好？ 冇错。哇！呢啲嘢咧真系考 DSE 咩叫絕經啊？系咪先？ 絕經、 啊，你嗰時你講噶嘛？ 系啊， 我大牌嘛，系 啊， 佢用出咩吳經啊？咩出啲垃圾嘅選擇，人哋一踢就踢爆啦。 系啊， 仲有上次陳貴常啊嘛， 系啦、 啊， 何東思考 啊嘛， 記得曬啊， 系啊。 今日又嚟咯， 今日又嚟啦， 你又知唔知？ 我今日准备咗两条题目啊，一条系物理学，一条系中国文学。 唔单止系咁样，我哋仲有名人版喎， 介绍 下我哋嘅今 日。量子力学，嗱你冇你死啊！你冇你弊啊！ 嘉宾犀利，重头嘉宾吓，刘武常嘅师傅。 哇！我要同佢过两招先。 师傅问下空手道嘅嘢。 正 教练，我懂。 案再多两名院舍女职员被捕，至今累计18人被捕。警方话，西九龙总区重案组跟进调查，在黄大仙和沙田拘捕两名分别56岁和46岁的院舍女职员，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他们正是被扣留调查。警方话，案件现在共涉及33名儿童，全部送院检查，不排除再有拘捕行动。南韩新增6769宗新型肺炎确诊，累计超过71万宗个案。新增病例连续两日超过6000宗，防疫部门预测下星期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可能增至7000宗以上。另外，南韩政府决定将新冠口服药的用药对象从现在的65岁以上扩大至60岁以上。总理金富谦主持疫情会议，他说为更有效应对 Omicron 变异株，将会引进可自我检测的快速抗原检测方式。核酸检测只是针对高危人群进行，提高筛查的速度。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初时风势颇大，星期日稍后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53点，跌100点，总成交金额71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58点，跌139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4.4升2.8，美团237.8跌2毫，阿里巴巴125.9跌5.6，友邦保险88.95升2.5，港交所480.6升6.4，中国平安65.15跌6.5，京东集团303.8升4蚊，快手88.9跌5.5，融创中国10.92升2仙，药明生物87.55跌3.8。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9，英镑10.591，瑞士法郎8.509，澳元5.606，加元6.222，新西兰元5.249，欧元8.822。每百日元对港元6.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443。日经平均指数报27,377点，系跌395点。港金报17,090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19美元，卖出1,84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呢，头先曾经有障碍物㗎。咁已经处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重复多次，就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路面呢，头先曾经有障碍物已经处理好，但係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网务诈骗信息变化多端，可以是透过电邮、短信或者网站去引我们上当，偷晒我们的账户资料。每样的预防方法都很不同的。 是的，就以短信为例，当你收到一些短信说有什么优惠要你即时行动，那你就要保持警惕，不要乱按进去看。 而如果收到一些来自银行、金融机构的电邮说想拿你的个人和账户资料，就要加倍小心了。如果有怀疑，就应该先打电话向相关的机构查询清楚。 除此之外，你都可以使用蓝发电邮过滤软件或者浏览器的内置功能来侦测和阻截欺诈电邮以及网站。 还有，当收到一些附件档案的时候，要看看他们会不会有些古怪的副档名，有的话就有可能是由仿冒诈骗者建立的恶意软件，所以更加不要立乱打开来看。 更安全的做法是先用抗恶意程式码软件扫描所有电邮附件，如果附件不是文件档案或者对附件副档名有所怀疑，就不要打开了。 当然要记住时刻确保电子装置上的保安修补程式和病毒识别码是最新的版本。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阿涉 二台话你知。 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记得有爱的存在。 狮子山下我们之间， 女士到中年还未找到另一半，会被人称为中女。大部分中女都想找回个 Mr. Right， 在哪找呢？ 单元三由石咏妮饰演的 Lily 试过上网识和参加 Speed Dating， 由钟舒曼饰演的闺蜜 JJ 又怎样帮她，而结果是怎样？ 星期六晚上九点，港台电视31。 我们之间就是需要爱。 叶威，你睇下呢栋大厦门口呢度有个窿嘅。 哦，系啊，嗱，你揿个钟，佢就会俾一样嘢你开门噶啦。 咁搞笑？ 呢样嘢啊，可以话买少见少。咦，我影低佢先。 咁究竟佢会俾咩我开门啊？ 诶，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喂，星期五嘅第二个钟头风骚快活人开始咗，好快讲下天气先。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多云啊，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嗱，听日星期六啦，有几阵雨嘅，咁啊初时风势跑颇大。星期日稍后同埋星期一都系和暖嘅，能见度较低吓。好啦，咁啊一阵间咧电话号码18723888，其实而家大家都可以打嚟嘅，因为咧我哋嘅好朋友 Tiffany 咧就坐喺咗呢个电话旁边。接緊你嘅電話，今日好犀利，好有學生女仔嗰啲啊，好清新嗰啲啊， 平時好咩咩好 wet 噶啲樣， 唔係今日特別啊，平時係今日更加啊。咁大家打嚟18723888，如果一上喺12:30點唱嘅話，咁啊網上都係繼續留言啦嚇。 打嚟啊！ 同埋咧呢個你又知唔知？我哋今日嘉賓咧就係阿馮華強師傅啊。 犀利啊！ 我陣間都同佢過兩招，你哋唔好拉住。 你嗰只咩招啊？大招定係香招啊？定係呢個咩啊？ 牛奶招。 牛奶招啊！喂，嚟啦！ 來吧！ 你又知唔知主持人互鬥版？ 主持人梁博士， 好嘢！ 我以为有个姓胡嘅，咁你嗰啲又系我 豆瓣酱 超咁样啊，吓死我！ 好啦，我咧就 你咪好中意我 wallpaper 咧， 系啊， 系啊，成份失晒魂啊，我觉得 系啊，失晒食。嗱，我哋大家都用咗个 wallpaper， 睇下边个会赢。 好， 即系琴日 send 俾大家啦， 攞咗个一句， 系啦， 唔紧要，迟啲又有，迟啲又有噶啦。 不如咁啊，大家都可以喺个 Facebook 度话俾我哋听，究竟你嗰张 wallpaper 系乜嘢 啊？ 我想睇下啲人啲 wallpaper， 好啊， 可唔可以啊？ 我唔知有冇人用我个样嚟做， 一定有啦， 傻嘅咩？鬼节就会 驱鬼，驱鬼， 庆祝鬼 鬼驱邪，系啦啊！ 或者 去探庙就攞住去，走开，走开， 好嚟啦， 好， 梁博士，请来吧。 今日问到一种动物，叫做懒猴，知唔知咩样？想唔想俾个图你？其实咧，佢好似卡通里边嘅人物咁嘅。卡通里边咧，咪画到公仔好大只眼嘅。懒猴个样咧，就 系 好 个面细细， 面细细， 眼好大， 但系咧眼睛系好大嘅。 你唔使攞啦，我咁样咪得。 咁就嚟媽，咁就嚟， 就係呢啲咁樣，好大隻眼睛， 好可愛， 好可愛嘅。但係 用可愛嚟形容， 幾得意噶，其實我都幾得意啊。係啊，甚至咧，我睇過有啲紀錄片咧，係有一個人咧，我唔記得日本啊定邊度係有養添啊，即係有養。但你咁樣揦大你隻眼，我唔覺得可愛啦。 佢好攰， 佢係咁嘅， 揦 得好攰， 得未啊？ 有啲乾， 你有啲似。 佢个样得人，已经得人惊，仲要揸大只眼啫。 唔系咁样可爱啲， 起码只眼好睇啲啊。系啦，分过呢个印尼， 真系你唔好氹我。 呢两个学生都唔系读书， 我可唔可爱？ 混混吉吉， 好可爱又 Q 啊，好 Q 蛋。 我问得未啊？ 问得，请讲。 懒牛分过喺印尼、菲律宾。但是已经列为濒临危险的生物，因为很少了已经开始。行动迟缓很滑稽的。它的名字叫 Slow Loris， 是其实荷兰话叫做小丑感觉，即是说它的样子很小丑。其实懒牛是很危险的动物来的。 嗯， 系咩？ 对人类 哦，系啊， 或者对身边嘅人 哦， 嗯，而家就问点解 会危险咧？ 第一偷桃。 净系佢咩？ 佢果园嗰度偷猴 子都会噶。 第一，因为懒牛嘅爪系好尖、好长，如果攻击人类，再加埋佢嘅尖牙咧，系会造成好大嘅伤害。 嗯。 第二，因为佢哋性格其实唔系好似样子咁温顺，系好暴躁嘅。 嗯。 好容易少少事咧就会袭击身边嘅动物或者人。 嗯。 第三，因为佢身体有一种毒液，系可以伤害到如果系对佢有威胁嘅生物啦。咁样。 嗯嗯。即系唔系平时有嘅。是射出嚟嘅啫，突然间可能有危险射出嚟，系咪咩意思啊？ 射错咁点啊？ 咁咪唔中富居，就叫你唔好企到咁埋，所以佢好危险咯、 啊。惊佢射到你咯， 佢射噶嘛？有时会 系佢唔系讲射射，佢讲射射你就惨。好，第四，因为佢哋系群居嘅动物，每一次一有敌人咧，佢成扎攻落嚟嘅， 好惊啊！ 人多虾人少啊，所以咧，你唔好谂住佢细细只，其实佢全部一齐走埋嚟咧，你真系唔够佢 打。佢一定要好咩？好合群喎、 啊。系、嗯、啊， 系嘛、 啊？其实金山啲马骝都系嘅，你有冇见佢成 个？冇啊，我 成个山都系嘅。 你知唔知我唔敢望佢哋啊？ 乱群结队噶， 因为有时咧，你咁样啤下佢， 眼神一接触就好似有事发生。 佢个样都好似空空地。 你出嚟明伦出嚟。即刻出我哋个金牌， 好嚟四个，第一个因为佢哋爪好尖好长，加埋牙齿，会对敌人咧伤害好大嘅、 嗯。 第二佢性格其实好暴躁、 嗯。 第三因为佢哋有毒，射啲嘢出嚟。 有毒液 第四佢哋系群居嘅动物，每次有敌人，佢哋一炸落嚟嘅，唔系一只落嚟。 我觉得群居同埋牙尖嘴利都似。 点解？ 即系佢咧，如果佢好细只咧，佢啲。 一定要保护自己， 唔单止佢啊，雀仔啲爪都好尖。 性格啊，毒液，我觉得系唔似。 点解唔可以毒液？ 你知唔知咧？其实咧，相关嘅嘢就讲到咧，有啲人养懒猴咧、最残忍嘅系乜嘢？ 乜嘢啊？ 剥晒佢棚啊！ 诶，好衰啊！唔好咁啦，即系等于养嗰啲雀仔剪咗人哋个翼， 成群咁样，因为佢哋成群运出去卖啊嘛，捉咗一群，逐只剥晒佢啲牙，然之后抌一个笼，运出去做宠物， 太差， 因为惊佢咬伤人啊，所以咧就好多人都话唔好养，因为懒猴系属于森林，唔系属于人类， 永远都系噶啦。 佢头先泄露咗咬伤人， 系啊。 听唔听到啊？ 但系你听唔听到？你要小心一样嘢，就可能呢个都系一个 陷阱，整蛊我。 系啊， 佢、都古古惑惑。不过唔紧要，我今日有名伦照住阿名人啊，我拣一牙尖嘴利， 群居 系 群居， 一定有人做。 我会觉得就系话你咁细只咧，佢一定系要团结嘅，先至可以大家互相去照关照对方。 一只竹仔会二折弯， 系啊， 喺度骚扰你，喺度骚扰你。 冇啊，佢个骚扰你咯。头先佢个话俾你听，因为我牙尖一种剥咗啲牙， 好 决 定未？ 牙尖嘴利。 一个估牙尖嘴嚟， 一个 A 一个 D 有冇人中？ 嗯，一个 A 一个 D， 一个群居，一个就系尖爪同尖牙。 冇， 哇，毒液，毒液， 性格嗰啲嘢真系改 啊 嘛， 暴躁，点会改啊？唔会改，性格暴躁啊！ 第二次再估系咩？ 唔好，我哋唔好大家一齐。阿明伦话 ：OK，OK，OK。 我暴躁啊！ 好。 你话毒液系咪？ 毒液 好一个毒液， 答案就系、 射出嚟。 佢哋系会射啲毒液出嚟嘅。 喺边度射啊？ 好特别、 啊，即系喺边度射啊？ 喺只眼 喺格拉底以下。一个 系 啊， 真系啊， 佢会排出一啲啡色嘅物体，咁咧佢会再混合埋佢个唾液咧，就会变成有毒嘅物质。 哇， 佢嘅毒素系点样嚟嘅咧？佢系会食一啲有毒嘅昆虫，吸取佢嘅毒液啦，然之后成为自己嘅毒液， 所以冇事嘅。 如果有啲系人类养嘅，咁嗰啲反而冇毒嘅，因为金上佢食嘅东西咧系冇毒，佢攞唔到毒性啊，就系咁咯。 如果佢两只猴子一齐 kiss 咧，会唔会？ 你试下，你翻你今日翻去试， 都话唔会咯，点会啫？你冇喂啲嘢俾佢食噶嘛？嗰啲嘢冇毒， 佢射出嚟咁咪唔小心， 同佢食嘅嘢有关啊？有冇留心听书啊？我真系想。 我试过从念书搜索我娱乐，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细看会更放。我 决志无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旁人失望，你爱我为我未曾越轨去对抗，那个我唯有工作再愿意疯狂，何曾想 用咗嘅呢首辛苦你了，十一点二十四分啊，1872388，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一阵间喺十二点半点唱。 好啊， 你又知唔知出问题？ 老师 听住，好啦，咁啊嚟紧咧就嚟农历新年啦，咁当然啦，初一、初二、初三都分别有啲唔同嘅习俗，系咪？例如初三就赤口，大家就唔好去拜年啦；初二就开年啦，咁大家可以咧食大鱼大肉啊等等啦。好啦，正月十五咧，大家知唔知系咩啊？ 元宵 系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出去张灯结彩啦，即系识女 猜下灯谜啦， 猜下灯谜啦，系咪？灯街十趣啦，来自边度噶？ 唔识 啊？ 你唔识学多才嘅咩？ 系。好啦， 今日原来咧 唔反版， 系啊，今日真系系冇反版啊！ 唔系，而家系阿李教授嘅时间。 OK， 好，听住啦噃。 respect 喺正月二十咧，原来喺北方咧会有一个名为咬春嘅风俗习惯。 哇！我要去北方啦咁。 几好啊！呢个习惯 系啊，咁就因为系啦，咬系啦，咬春。咁究竟咬啲乜嘢咧？ 哇！ 咬春啊，真正吓正月二十。 一定系同春天有关。 嗯，喺北方有一个名为咬春嘅风俗习惯，大家冇心邪啊吓。 我冇啊， 咬乜嘢咧？ 我哋大家都好正经啊。 咪系咯。 好，四个答案俾你拣、A 咬葱 ，B 咬春卷 ，C 咬鸡蛋，即系鸡春嘅意思。OK， 而 D 就系咬鹌鹑。 一定唔系鹌鹑，亦都一定 春卷唔会， 唔会系春卷。 系啊， 我觉得系诶葱同埋系 鸡蛋， 鸡蛋嘅，你估咩？ 我估 你估乜啊？佢就唔估。 我估鸡蛋， 咁我估葱 咧。唔系啊，因为北方个葱咧，个同个春 嗰、那個發音都唔準，即係唔近啊！ 咁你有道理喎， 係啊！ 不過我哋唔好估埋一個 春聽春聽， 我哋一人估一個啦。 咁我就 衝動雞蛋啦，衝動雞蛋， 有冇中啊？ 有冇中？ 肯定 係 冇人中。 哇！弊家伙， 剩翻嘅就係咬春卷同埋咬鵪鶉。 鵪鶉， 鵪鶉。你搞乜嘢？ 春卷，北方嘅冇人食春卷， 试下估咯。 唔系使乜考你、啊， 好认真少少，你咪得咩嘢啫？ 快啲啊！你冇时间啦、 啊。快啲啊！ 春卷， 春卷啊！ 我唯有啦， 一个春卷，一个鹌鹑。 系、啊、 正确答案系咬春卷嘅、 喂，好嘢喎、啊！教授，点解 咬春卷嘅话，对于佢哋嚟讲嘅话咧，其实因为咧春回大地啦、所有嘅嘢嘅话咧都万物充满生机啊！咁所以咧，佢哋会喺正月二十号嗰一日咧，就会系咧。包嗰啲春卷炸咗之后嘅话咧，就俾啲细路仔 唔系食春咧。 都可以嘅，你中意都嘅。但系嗰啲春卷系要咬落去嗦嗦声噶嘛，系、 哦、 啦。咁、咬春卷嘅话，即系话咧，春天真系嚟啦。 我哋今日做节目时一齐咬春， 一齐咬春， 咬春。 正月二十好 冇？ 好啊，吓我咬你条春卷，你咬。 哎，我唔讨论，我唔参加讨论。 好，下一题 到你。 好，我又就翻你呢个中国文学题。 好痕啊！ 炮竹一声除旧岁啊！ 新嘅一年又开啦， 系啦，炮竹个竹就系、是、竹花头个竹啦， 系啊系啊， 系啦， 竹花头个竹， 竹花头个竹， 即系 炮竹个 竹 啊， 竹仔二 节 弯个竹啊嘛， 系咯， 系咯， 竹咯， 咪咯， 系 啊，竹个平安个竹啊嘛， 系啊系啊，就系呢个竹啦。咁、嗱，其实系炮仗嚟噶嘛，咁点解用炮竹呢个竹字咧？ 我知，因为以前系将嗰啲火药塞喺嗰啲竹里面嘅话，啲燃点佢嘅。 俾四个答案你啦， 唔使要。 你讲啊，你讲啊，你讲，我要，我要， 你要啊嘛。第一炮仗做到好似一支竹仔咁样，所以就叫炮竹。第二咧，以前咧啲人咧就烧啲竹，我哋平平拍拍，就所以叫炮竹。第三咧就系、是、咧，以前咧竹林唔小心有一次火烛烧到啊，叭叭叭叭叭，所以咧就炮竹。第四。就係、是、話，原來啲竹筍咧咪一枝枝嘅，乾咗咧，其實咧都可以燒到個砰砰聲嘅，就好似啲麵粉咁樣樣，其實好危險嘅，麵粉都會爆噶嘛，嗰啲叫塵爆。 好，重複一次，唔夠醒啦，快啲。 係啦，一啊炮仗好整到好似嗰啲 一枝竹仔咁樣， 竹仔咁樣。第二就係話燒啲竹，以前咧燒啲竹咧，叭叭叭叭叭咁啊叫炮竹啦。第三喺個竹林嗰度啊，唔小心火燭，跟住咧第四就係話啲竹筍。是一支支咁样样，干咗咧烧咧就人。 我估一 A 一系啦， 一 即系整到 整到好似一支竹仔咁样。 错，通通乱入。 佢有两个其实似噶，即系问即系咩喺 个。你头先冇巴闭嘅，你教授。 系啊，因为我见啲细路仔系咁样噶嘛。 老师，你教态度有问题喎、 啊， 学生 冇态度啊。喂，你哋啲态度又好好。 B C D 啊，是但啦，叫咩？是但。 C 啦，我要。 系啦， 咁我 要 D 啊。 系啦，求其啦，开嚟见我。 求其。 Totally rough。 个答案系 B。 系啦。 即系咩啊？即系咩 ？B。 烧啲竹嘅时候咧，啪啪声。系啦。 我觉得我哋估佢好冇心机。 系因为我哋都冇心机玩。 你估我又有心机同你哋玩啊？我就冇心机。 咁不如你下 个礼 拜直头唔取消啦。取消你嗰条啊！ 我知啊， 佢嗰条春卷啊。 系啊，系啦，仲同佢咬春啊！ 我自己咬春，我由初一咬到佢年三啊。 好啦好啦好啦，翻嚟啦！喂，十一点半翻嚟，我哋有嘉宾问啦吓。 咬嘢咬。 O、okay, K， 空手做个问题，一大家准备接招。O、okay、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葵涌村日葵楼出现群组爆发，有16宗确诊和初步确诊个案，大厦居民暂时无需撤离。政府安排所有居民今日至星期日每日进行强制检测，朝早有清洁工人清洗地面和用抹布清洁楼宇大门的闸口。有居民说不清楚检测安排，居民可以如常出入。住在13楼的中学生如常到学校，但是被校方告知要有阴性检测结果才可以返学，最后由家长接返屋企。家长说对大厦爆发情况觉得担心，希望可以停工停课。 他又说留意到不少居民一出电梯就弃置口罩到垃圾房，担心一旦有人确诊会将病毒传给清洁工。另一名居民说所住楼层未有爆发，不太担心，又说不清楚做检测的时间，希望当局提供清晰的指引和安排。公务员疫苗气泡措施下个月16号起实施。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安排是保障员工和服务的市民和工作环境不会因为疫症爆发而影响公共服务。他说现在有 98% 的政府雇员已经接种至少一针疫苗，除了因为医学原因不可以打针的大约 1% 之外，未打针的政府雇员估计大约2000人仍然有足够时间打针。另外被问到会不会给更多公务员在家工作，聂德权说如果一些部门的员工可以在家履行到职务，可以按部门的情况安排，而不是定下指标有多少人不上班。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3宗来自本土，包括天津有8宗、北京5宗、广东4宗，都是珠海市、陕西3宗和河南3宗没有新增死亡的病例。新增31宗无症状感染个案，本土有2宗病例。内地至今有105484人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97675人康复出院。新冠疫情严重的法国，星期四的确诊个案仍然达到420,000宗，但总理卡斯泰华疫情已经开始有改善，政府决定下个月初放宽防疫措施。下个月初在家工作的规定会暂停，在户外无需要再戴口罩，体育和娱乐场所的人数上限会取消，之后会逐步重开夜店。不过法国将会由下个月底起实施疫苗通行证，进入餐厅和搭火车等必须证明已经打了疫苗。在奥地利，国会下议院通过法案，强制所有成年人由下个月1号起接种新冠疫苗，应对变种病毒 Omicron 引发的疫情。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初时风势颇大，星期日稍后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87点，跌165点，总成交金额81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5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8点，跌1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2.6系升1.2，美团237.6跌4毫，阿里巴巴125.3跌6.2，友邦保险89.05升3.5毫，港交所479升4.8，中国平安65.05跌7.5毫，京东集团302升2.2，快手88.8跌6.5毫，药明生物87.45跌3.9，融创中国10.78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8，日元113.66，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3，人民币6.34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日经平均指数报27,260点，跌513点。港金报17,110元，升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1.54美元，卖出1,842.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晶花园嘅慢线因为有道路工程系做紧，一带车多少少。咁喺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去青衣，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违例泊车唔单止会阻塞交通或者造成不便，仲可能会危害道路使用者嘅安全。作为负责任嘅司机，谨记喺泊车处或者停车场里面泊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四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香港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优越的专业服务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无限商机。知识产权署推出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计划升级版，提供专业培训课程和免费知识产权咨询服务。详情请浏览 ip.gov.hk。 发展知识潜力，见证经济新领域。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名人版嚟啦？我哋有 冯师傅，冯师傅早晨，冯 师傅 早晨， 早晨早晨，冯师傅你好啊，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啊！冯师傅咧嗰阵时都上过嚟我哋节目，大家记得嘅话吓。 身体健康啊，最紧要。 咁啊，今日冯师傅就带嚟一啲空手道嘅问题问我哋吓。 系啦，死梗啦我。 就住啊，师傅咩话？ 好深 喎， 识唔识啊？ 唔惊，我哋集我哋三个人嘅智慧一齐去拆解，好唔好？ 冯师傅，听讲你好似有人你要请枪噶噃？ 系啊。 诶，唔系请枪，系一听我玩呢、這个，大家一齐俾啲意见。 嗯，包括有啲咩人啊？ 不过阿冯师傅，你首先将个收音机删咗佢先， 系啊， 因为全音全得好犀利 ，delay 得好紧要。 系啊，听唔到，系 冯师傅 完全听翻个收音机啊。 系啊， 冯师傅全个武馆严阵以待， 佢开全部都听紧。 系啊，系啊，得唔得？ 得 好听 咗， 听咗系啦，好， 系 好啦。 有几多人啊？你嗰边而家师傅， 我而家呢边得一个人咯。 佢而家专登为我哋呢个节目啊，今日停咗唔教 停课啊！ 真噶，真噶， 多谢多谢多谢师傅。 系啊，系。 今晚就通知啲学生，啲学生就好有兴趣，咁啊一齐谂啦，几个。 好 ，OK， 系咪谂住砌低我哋咧？ 都唔该晒，系啊 ，Lulu 啦，同埋有武尚哥哥啦，系 啊， 都帮手啦， 一齐做 军师嘅，系啊，所以咧我已经放弃啊。 请放马过嚟， 系放马过嚟，师傅， 冯师傅，第一题。 好啦，第一题咧，嗱就系嗱今年嘅冬奥啦，有睇啦， 有。 咁有两种比赛嘅，一种系搏击，一种系套拳。咁套拳就系武常打嗰个啦。咁每一个比赛咧，佢哋一出场嗰阵时咧，就要指定地方打啦。打完之后，打紧途中咧，你会有时听到佢哋一声好怒敲，两声怒敲，三声怒敲。咁究竟 系点解要咁做咧？ 同埋系点样噶？可唔可以示范个怒敲系点怒敲啊？ 我惊震咪喎， 我想听啊！ 你细声少少， 你行远一步， 我最主要睇下嗰系一句说话定系系个发音系点啊？ 哎！ 好似俾人 踩住嚟打， 好似系 好似俾人哋踩到 踩到只脚， 即系打兔拳嘅时候系嘛？系咪打兔拳嘅时候？点解要分别嘅就系第一，即系喂咁样，喂喂咁样， 一定要嗌噶，系咪一定要嗌噶？ 有啲拳系嗌一声，有啲拳嗌两声，有啲嗌三声。 哦，即系有意思嘅，一声、两声、三声都。 点解啊？ 每套拳嘅标准唔同嘅。 哦，明白。 哦，咁有冇四个俾我哋拣啊？ 有啊，有四个。 好， 请讲。 好啦，我而家讲咯。 系 A 咧，就是、有型有气势，得唔得？ 系咪个夫 子？继续啊！ 有型有气势。 继续啊！ 第二 就是、计分标准。 冇可能 计分标准。 三就是、加强佢嘅力嘅爆发力。四就是、动作嘅焦点。嗱，我有少少讲先。呢个系比世界性嘅比赛有个规定嘅。咁而家你就拣一个，唔系世界嘅规定。 我想问咧，师傅啊，其他国家嗰啲会唔会叫噶？ 叫，全世界都叫噶，八岁至八十岁都会叫嘅， 个个都叫。 系啊。 唔系咁即系如果我唔叫咧，扣唔扣分噶？ 一定扣啦、 欸！你咁样嘅话，咁咪会 答案俾你啊？ 唔系咯， 系啊，因为个 B 就 系 计分啊嘛。 答案你 哦系， 打 呢就即系三个答案有一个系唔啱嘅，系咪？ 系咪四个答案里面有一个唔啱啊？定系我哋即系拣 得一个啱？ 四个答案里边有一个唔啱。 有一个唔啱啊！ 有一个 有一个唔啱，或者其他嗰啲都系嘅。 我觉得计分标准一定系嘅，其中 如果唔系佢嗌嚟做咩啫？ 系啦，计分标准我打个 我都觉得是、动作的焦点我都觉得 是 我觉得是的。 加强 有型有款、 即是错的有型有款。我 都觉得是。 有型有款。 我现在示范一下。 剔走那个有型有款。 一都冇型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不是咯。 啱啱啊，师 傅。师 傅 你怕没 有 有型有款。 有型有款是不 是、你怕不怕啊现在请问。 你揀定了没有你们 揀定了我们三个都是。 揀定。 好啦。 有没有 在比赛里面呢，其实有型有气势呢，是其实比赛里面是一个规定的。即是如果你没理由行街咁样慢慢打，又没力气又没型。 这个是啱的，反问 A 是啱的。 啱的啱的。 不是、师傅、第三个点有个这个爆发力。 加强爆炸 力。 是啊，爆发力 嘛。加强力气的意思呢，就是当我哋做啲每个动作嗰阵时候，去到最后点嗰阵时候，力爆发出嚟咧，好多时候都会嗌嘅。 会啊， 啱啊，举重都系啊， 系啊， 系啊， 打网球都会。 即系泄翻嗰道气出嚟。 就话当我哋嗌出嚟嗰阵时咧，我哋嗌嗰阵时啲力气就走出嚟，但系我哋啲肌肉就会收缩，因为逢真我哋对打嗰阵时咧，有啲动作当系收缩就保护紧自己嘅。 嗯， 其实都系啱嘅。 都系啱嘅，即系其实 A 同埋 C 都系啱嘅。 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我估 系 唔扣分嘅。即系同扣分无关，系咪一个同扣分无关噶？同分数 计分啊嘛，第二个系 呢个系咪最后答案啊？ 系我估啫，嗱 我 答， 我哋而家补答， 同分数无关， 动作焦点， 动作焦点， 动作焦点， 你两个估动作焦点， 唔系啊，佢一定要嗌啊嘛，你唔嗌咪好似头先阿师傅话你悠悠行咁样， 但 系 我估唔啱， 我估分数， 我唔理， 好， 我一定要同 答案系咩？ 师 傅 对抗， 咁我解释咗动作焦点先啦。 好， 因为其实咧，每一个比赛人咧，佢哋都会将聚焦咗喺每一个动作里边嘅。 系啊， 当去到因为裁判比分咧，就要睇佢嘅动作啦，成个流畅性啦，所有嘢，所以个动每一个动作焦点都系裁判比分嘅嘢。 嗯，即系重要嘅， 但系都系重要嘅，但系计分标准咧，你叫唔叫咧？在计分标准就冇嘅。 哦，即系我啱啦。 你唔叫都唔得嘅。 哦 ，OK。 唔系我以前我个师傅冇教我，就系呢样嘢，所以我冇跟佢。 我知你嗰个点心师傅嚟啊嘛，因为 我以前个师傅都系叫我 教你整叉烧肠噶嘛。 哎，所以我自己冇。 你嗰个唔系空手道师傅，你记错咗。 系。 喂，多谢师傅， 多谢师傅，甘拜下风。 好 啦吓， 系。 好。做咩撩我啊，师傅？ 你嗰只咩雀啊，师傅？你嗰只。 好得意啊，喺度咁样啊，系啊，系啊，咁啊，暂时。就是大佬有一分啊 ，Michael 有一分，我哋两个系零分。 零分。 第二条问题。 第二题，冯师傅，唔该。 其实每条问题咧，都想你就对啲 空手道 增加空手道嘅知识。 冇错。 知道。 好啦，跟住第二条咧，就阿Lulu 出嘅。 好。 好啦， 空手道你哋知唔知系喺琉球传出嚟噶？ 知道，日本啊嘛。 咁系啦，琉球以前唔系日本嘅，系而家先俾佢霸占咗嘅啫。 哦， 系啦，琉球嗰阵时咧有个而家空手道咧亦都有古武道嘅。古武道点解会有古武道出现咧？喺空手道之前咧，因为琉球王嗰阵时咧比赛咧，喺佢个国家咧就唔俾啲农夫啊人咧持有兵器嘅。 嗯， 咁所以咧佢哋都多数都系练拳脚嗰啲，唔好介意啊，因为好多雀仔飞嚟飞去。 你喺森林， 落得飘飘，开心。继续。 咁唔會笑緊，咁喺佢哋唔准用兵器之餘咧，又要保護自己咧，咁啲農民同日常嗰啲嘢，佢哋就要揾啲嘢可以保護到自己啦。咁等於香港咁樣，而家我哋都用拳腳去保護自己啦。咁佢哋咧，咁我哋就用啲好日常嘅嘢做兵器嘅。咁而家以下咧有幾樣嘢咧，就唔係佢哋當時可以用嘅做嘅兵器。咁你有四個俾你揀嘅。 好， 好啦 ，A 係龜殼。 嗯， 系 B 就是斧头， 系 三就是镰刀， 啊哈， 四就是双节棍。 我觉得最唔似嗰个就似， 大家先讲埋先。 龟壳其实搵嚟 保护住啲重要地方、啊， 保护自己啫嘛，即系搵嚟 重要地方 嚟保护重要地方。 系啊，梗系啦， 就龟壳， 即系保护个头啊，系咪 咯，或者保护眼睛咯，系啊。 睇下先啊，双节棍， 我哋攻击亦都要有保护嘅。 咪咯，我觉得双节棍， 你其他三样嘢都系攻击嘅。 系啊，我就觉得最唔似嗰 个 可能。我觉得最唔似嗰个就 系唔俾啊， 搏人嘅。 你系问唔好意思啊， 我系保护定系攻击啊？ 是当时不可以攞嚟， 唔可以啊， 唔可以 揾嚟保护。 当时因为我都讲啱，琉球王嗰阵时系唔准啲市民啊、农民啊持有兵器噶嘛。 嗯，唔准。但系龟壳算唔算系兵器啊？唔算系兵器啊？ 龟壳应该唔系兵器， 系咯个盾啫嘛。即系 我觉得，我等我攞出嚟睇下先。 兵器应该系可以伤人嘅先叫兵器。 有镰刀系咪啊？ 系啊， 镰刀、双节棍。 农夫应该有镰刀啦，吓割禾。 斧头、龟壳、 斧头。 你斧头你耕田攞个斧头嚟做咩咧？ 劈树咯，斩柴 喺个田嗰度， 唔使斩柴烧火啊！ 死啦！我哋三个完全唔能够达成一个共识啊！咁不如我哋咩啦？分散投资好冇？ 好， 好，我龟壳， 我哋俾估啊，咁我估镰刀啦， 我估双节棍。 好，有冇人中？ 师傅 有 冇 人中？ 龟壳一个镰刀，一个双节棍， 系有冇人中啊？ 嗱，冇， 就系斧头， 真系噶， 俾佢走甩咗。 嗱，我又解释少少啦。 好， 哎呀，点解？ 双节棍咧，其实以前咧，佢哋就攞啲棍绑埋一齐，攞嚟搏人嘅啫。 嗯， 所以佢唔系放兵器嘅。咁镰刀 搏人都唔系兵器。 咁你都有支棍噶嘛？咁镰刀咧就要攞嚟种米割禾嘅，所以佢又唔系放兵器嘅。咁龟壳咧，佢哋将啲代母咧以前杀咗之后咧，作为保护自己做一个盾牌嗰类嘢嘅。 嗯， 但系斧头就唔同啦，因为斧头已经系一个兵器， 嗯、 所以琉球王嗰阵时就唔俾佢哋会用呢个斧头去做呢个打捉搏人嗰样嘢啦。 好，喂，嗱，师傅， 有啲意思喎， 唞三分钟吓、师傅三分钟后我哋再继续翻嚟。我哋有两位朋友，一个叫 Vivian， 佢话啱啱收工好辛苦啊，可唔可以歌阿 Leslie 嘅歌啊？另外仲有 Catherine 都系我哋网上留言嘅，想听到 Leslie 嘅歌曲吓。歌之后翻嚟，我哋继续翻同师傅倾偈。 可以无忌地摇动你我眼中。 寻觅美梦。不要急，不要急，反正有空，心碎的，心碎的都有出发。越动，沉默等，心越人越对你越闪动。火焰无忌地摇动你我眼中，心意弥漫着迷幻作用。亲爱的，亲爱的，不要放松，今晚黑，今晚黑，请你跟我活动。寻夜梦，可否一起笑着爱到彻底？一晚浪漫都可永远美丽，让那些漆黑空间引导我已发挥。孤单的你跟我都不想伴老年礼。 Hold me tight， 黑色午夜心不见底。使我着迷，朦胧至黑色午夜，心不见底。可否靠紧我，你用寂寞吻我细？黑色午夜，心不见底，身边你使我着迷。 翻嚟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吓 ？OK， 再同师傅倾偈，伟贤师傅系 师傅， 冯师傅， 我好攰啦，俾你打到一扑一碌啊！ 我都话噶啦， 我都话好深噶啦， 我唔惊，不过 你唔使咁惊， 系啦， 好， 好， 冯师傅第三题。 嗱，呢题系重心嘅， 重心， 其实唔紧要，提提都心噶啦。 系啊，对于我哋嚟讲，唔系你答中咗题啊，你都系啊，嚟啊。 嗱，我唔惊。 喺空手道里边咧，系日而家日本推广得好好嘅。 嗯。 咁日本咧就好注重个礼礼，其实唔系日本嘅，系全世界都好注重个礼貌。 嗯。 咁但系空手道里边咧，喺鞠躬礼嗰度咧就好。我要讲先，呢个系我哋阿梁成浩师兄 出嘅， 好即刻出个 明谢翻， 好系明谢翻佢先。 好， 咁喺东京奥运会嗰度咧，你都见到阿武常一入场又鞠躬，又左鞠躬，右鞠躬，鞠好鬼多次躬噶嘛。 系啊。 咁其实咧喺我哋空手道喺道场里边练习咧，系都要好多鞠躬嘅。 哦， 但系鞠躬有个礼貌嘅。 嗯。 咁而家就有四个俾你拣，其中有一个就系啱嘅，有三个就唔啱嘅。我讲俾你听，咁你哋自己拣下啦。 好。 因为呢、這个如果你鞠得唔啱咧，喺我香港仲冇所谓，日本俾人闹嘅。 哦， 你点 会唔啱？鞠躬就系鞠躬咯，可有啱与唔啱？ 唔系我谂 有 礼仪嘅， 即系佢哋唔知我哋九十度鞠躬。 系啊，又边个鞠边个先啊？咁样 系啦，系啦，就系咁啦。 好 啦，而家我讲咯。 嗯 ，A 就系同背向师傅鞠躬，教练同嗱，再讲多次，再讲多次，再讲多次，系 A 系同啲兄弟鞠躬先啦。 嗯， 第二。就同啲師傅教練鞠躬先啦。 嗯。 第三就係同啲先輩鞠躬先。 嗯。 嗱，先輩嘅意思咧就話比可能比你嘅師傅更加高嘅人。 哇！ 呢個係 A。 嗯。 得唔得？明唔明？ 知道。知道。 好。 嗯。 但係 B 咯。 嗯。 B 咧就同師傅教練鞠躬先，跟住同先輩，即係亦都係嗰個啦，鞠躬先。 嗯。 跟住再同同輩鞠躬。C。就是同先輩鞠躬先，跟住就向師傅同教練鞠躬，再同同輩鞠躬。 嗯， 好 D 就一定要同師傅鞠躬先啦。 嗯， 就再向同輩鞠躬，最後就同先輩鞠躬。 明白。 但如果先輩唔喺度咧， 所以我揀 A。 我会拣 C， 我 觉得一定是先辈、师辈、 师傅、 师傅、师傅，跟住再同輩。 你谂下，你入場大家鞠躬先嘅。 互相鞠躬先， 系啊， 你肯定， 我肯定， 我即系先同同辈先。 我背景我费事 讲，你唔好输啊！你唔好答错啊！ 我想问咧，阿师傅啊，冯师傅啊，阿小强讲嘅即系同对手鞠躬先，有冇一个选择系咁样噶？ 有佢有先同同辈， 同辈 我唔系我问嗰样嘢， 唔系啊。 当我哋跪坐或者企礼排好晒队嗰阵时咧。就會有呢個禮貌開始鞠躬嘅，咁你入場，譬如你入場嗰啲咧，又另一種鞠躬方法。而家呢個係一定係當我哋，譬如我哋嗌咗寫集，我知集合啦，咁啲人跪曬喺度啦，咁就開始做呢個鞠躬啦。 即是話阿馮師傅所講嘅呢樣嘢，唔係喺比賽嘅時候， 而係 喺道場。 系咪啊？喺道场大家喺度练习嘅时候，佢、哦、哋已经 咁我先辈啦， 我就先辈先啦， 先辈啊， 先辈师傅， 先辈。 我哋而家幻想一下先，嗱，我跪咗喺度啦。 你系先人啫，你唔系先辈大佬。 系啊，我同你鞠躬先，系啦、啊，跟住先再 好啊，师傅，我哋估，我哋估先辈， 先辈， 师傅再到徒弟，即系同辈， 啱啱 师。 好啦，第一次全部啱晒。 好嘢。劲啊！ 我哋系流力噶，系最深嗰题，我哋先至一齐。 唔系 你 啫，师傅。 哇，原来系要咁样噶、啊，即系你起码要鞠三次躬噶。 系啊，鞠个头都晕埋噶。 同埋系咪真系要好低好低？即系嗰啲 鞠躬会唔会需要有一啲即系特定嘅？ 去到几多角度啊？ 又唔系，系35度啫。 哦，35度啫，唔需要去到90度。 唔抵。 系啊，因为一定有啲系要噶，有啲要去到90度鞠躬噶。 系啦。 头都晕晒吓， 系啊！ 哇，今日好正，知好多关于空手道嘅嘢。再一次多谢冯万强师傅啊， 多 谢晒 师傅。 有机会我哋再向你请教， 攞翻个彩都好。 多谢师傅，好，多谢你， 多谢多谢， 拜拜 拜拜。 送俾一位朋友，想听到姜涛，佢姜糖，好啦，派俾姜糖嘅，有姜涛呢一首 I Know， 翻嚟有我哋嘅即点即 升。 有马小强今日大开金口啊！ 今日使唔使唱先啊？ 唱先啦， 唔使。让我问理论精神有没有？各自有一路跟住感觉走，也许这一秒可见一见他就够。让半方慰藉心像半夜缺口，等某一个真相赶我走，熟悉的找个角落在守候。多么想跟他公开地得到这世间的祝福，藏在这幽谷每块峭壁写满上，即使喜欢他一双眼流如地流出，就算始终没法心中习惯，失守一个字。就是 I know 啊，翻到十二点钟啊，19度气温，相对湿度73%嘅。咁一阵间咧，除咗马老师会打开金口之后咧，跟住咧今日阿 Sarah 咧就会唱一首歌，系啦、 啊， 就会咧就系 featuring 啊马老师系咪咁？ 唔系啊，我系直头系送俾马老师嘅，系冇 featuring 啊，系、 okay、 啊，一 featuring 佢嘅话，我就真系想 fit 佢噶。 来自一首球嗰个叫干一杯， 冇错，系同佢恭祝佢嘅友谊嘅， 系同佢耍酒系咪？ 唔会傻啦，嗰啲迟啲先。 大家就听下即点即升。一阵间好犀利，咁啊马老师都会唱一首好听嘅童谣啦，到底系咩歌咧？ 童谣 类似咁，小朋友会唱多啲嘅呢个歌，系因为我教小朋友班，我都有时教佢哋唱嘅，系、 okay, okay, 啦，好得意嘅， 佢都系小朋友系咪？ 冇错啦，留意留意 啊！ 12点先咧，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南韩新增6769宗新型肺炎确诊，累计超过710,000宗个案，新增病例连续两日超过6000宗。防疫部门预测，下星期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可能增至7000宗以上。另外，南韩政府决定将新冠口服药嘅用药对象由而家嘅65岁以上扩大至60岁以上。总理金富谦主持疫情会议，他说为更有效应对 Omicron 变异株，将会引进可自我检测的快速抗原检测方式，核酸检测将会只是针对高危人群进行，提高筛查的速度。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雨，听日初时风势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潮湿，能见度较低。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58点，跌194点，总成交金额87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5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8点，跌16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0.8跌8毫，阿里巴巴125.1跌6.4，美团236.2跌1.8，友邦保险88.45跌2.5，港交所480.4升6.2，中国平安65跌8毫，京东集团301.4升1.6，快手88.05先跌1.4，药明生物87.55跌3.8，融创中国10.82跌8仙。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87，英镑10.589，瑞士法郎8.508，澳元5.599，加元6.215，新西兰元5.242，欧元8.82。每百日元对港元6.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456。日经平均指数报27,275点，跌497点。港金报17,11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72美元，卖出1,841.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鲤鱼门道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咧，因为有汽车着火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一带开始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因为有汽车着火，部分嘅行车线系需要封闭，一带开始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晶花园嘅快线啦，应该系慢线先啱啊！近住丽晶花园嘅慢线，因为有道路工程系做紧，一大车多。喺新界方面，坑口嘅影业路来回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去青衣、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用啱嘅方法学习都好紧要噶。 Miss Yip， 睇电视学英文真系啱我咩？ 如果仲用传统嘅方法嚟学英文，死记课本入面嘅单字，你应该会仲辛苦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连诗雅饰演嘅 Carol 仲喺 Miss Yip 身上学到啲乜嘢？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点至5点，天怡、子豪、阿摄三五成群展翅新姿态。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点样运用先最有效？有边啲地方要巩固？边啲要简化？点先可以令我哋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下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丰收啦。 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第三个钟头风骚快活人，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咁啊电话号码咧就18723885，可以打电话嚟咧，十二点半之后咧就可以点唱， 冇错、嗯。 好啦，而呢个时间咧就嚟到我哋嘅即点 即声， 声声 声声声声。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一样由我哋嘅吓唱歌住耍家嘅一位朋友就系 Sarah 姐姐， 系咪先？我又冇向人哋咁巴闭可以压轴，系、嗯、咪？我想压轴噶。咁但佢一定唔会肯唱先噶啦，啱唔啱啊？ 我估佢应该都或者唔肯嘅， 系咯，都唔止，应该或者如果似乎虽然无论， 其实而家呢个环节咧系唱歌系开心嘅，大家可唔可以即系唔好污染佢？ 你唱先，我咪开心咯。 系 ，OK， 冇问题。 系啊，嚟啊，你唱先啦，你唱先，好啊。 真系噶， 梗系唔好啦！我惊啲人走晒啫。 因为重要嘅嘢摆喺最后宣布， 系 重要嘅嘢摆喺最 后。 诶、如果系嘅话，即系摆喺最后宣布嘅话，应该系你只歌。不如我哋都讲下我哋今日准备咗嘅嘢先啦、嗯。 好啊。 嗱咁就因为咧就以往嘅惯例咧，大家都会发现嘅就系其实大佬咧系想填一。首歌就会是送俾阿小强嘅， 或者以佢做主题， 系啦，以佢做主题嘅，咁、嗯、当然你会受到有好多嘅赞誉啦。咁、 嗯、 所以咧就佢今个礼拜咧，佢就话好闷啊，对住佢又系填佢， 所以我就唔再写佢。 系啦，咁点不知咧，佢就跌咗支棒嘅话，我就执起支棒，咁、嗯、就将佢成为我今日嘅主题，咁就系都系送都系将佢咧就系送俾阿小强嘅。 好啊，多谢你啊。 当然啦，有好多沙石嘅，即系有啲音我系填唔到嘅。咁我就因為揾嚟襯翻你啊，即係你有啲音你都唱唔到啊， 嗯， 係咪？ 我有啲音唱唔到， 應該話人生有啲唔完美嘅地方，好似馬小強，佢咁靚仔，但係。有都有少少缺點嘅， 因為其實大佬填嘅詞嘅就全部都啱音噶嘛、 啊， 我有啲係唔啱音嘅、嗯，我係專登嘅。 我知 咁樣，我諗一諗都諗唔到。 咁總之一陣間就有呢一首歌曲啦。好，咁阿馬小強哥哥，你講先定我講先？ 介 紹介 紹 少少 啊！ 我呢首歌犀利啊，就多謝大佬啊！佢上次咧好快佢已經恩賜咗俾我啦。佢話：你不如試下呢一首啦， 因為呢 一 首好簡單嘅啫，同埋好開心嘅嗰、那個 melody、 啊。 不過當然個內容咧，嗱，你話你改咗嘛、 啊， 你自己再改歌詞啊嘛。 唔係我執過嚟，好、哦、有意義嘅、嗯。 好，即係總之咧， okay. 就當係我與阿馬小強合作 寫 嘅。 合體啊、 我唔想用合體、 啊、 合作啫，我唔想用合體 啊， 係啦， 唔想同佢尖尖上。 即係創作咗一個歌詞，咁樣留意啦、 啊。 好，我呢首歌咧， 點解要揾呢一首歌嘅？ 因為呢一首歌其實真係受到而家成個大氣影響。今日大家你留意一下啲新聞啦、 啊， 或者呢排嘅新聞、 啊、 有邊一節新聞冇提到個疫情？唔、可能嘅、 嗯， 疫情好似成為我哋而家個生活嘅嗰個罩啊，罩住咗我哋咁樣。因為今日成座大厦又唔知嗰啲居民咧住呢座大厦，日日都要强检，一阵间又话咧宠物又唔知点点点，好多呢啲， 大家小心啦。 咁所以我嗰句歌词就话。喂，我真係好希望大家多啲小心、嗯，因為你嘅一舉一動係會影響人哋㗎、 啊。 又或者如果你有少少唔舒服，喂，真係唔好周圍去嚇、啊，或者呢排真係唔好再搞嗰啲咩跨公司啊、大公司啊、跨家庭嘅聚會，即係大家唔該、即係執正少少，忍下先。因為如果唔係咧，即係你有事咧，其實唔係即係你有事， 係啊， 成全部人陪你有事， 發動全身，係咪？同埋基調呢一首歌曲，我覺得係有意思嘅，係咪？因為如果係小朋友都唱得到，你都唱唔到嘅話，應該拉出去斬啊！ 斬邊度？係 咩意思啊？边度都好啦， 斩眉龙眼个斩， 系啊，斩嚟斩去。 好啦，而我同阿 Austin 呢个歌咧，就介乎正经与唔正经之间， 又系就系讲到二人组合啊，你 二人组合。今日我哋唔系 Bully 二人组，因为冇 Bully 啦、 哎， 我哋今日叫宅男二人组， 宅、 哦。因为讲到咧，其实香港而家咧，香港人咧好多时个梦想咧就系点啊，唔做无壳蜗牛，系做个有屋企嘅，即系自己有物业嘅人。 供楼 咁，但系供楼呢一样嘢系咪真系咁快乐咧、 嗯？ 或者你有层楼，系咪就已经代表晒你已经幸福啲一族？又未必嘅。 嗯 如果有啲叫單身嘅男士啊，或者係未拍到拖嘅，孭住層樓，咁啊真係苦上加苦啦嚇。咁、都係講下個心聲啫，冇錯啦。 好， 好啦， 嚟啦噃， 一、二、三， 送俾你噶， 多謝。 聽住啦喎。 嗯。 How are you, Faker？ 天天可共你相見。 由十点玩到一点，完事即闪，分散咗可再见。悭啲啦，肥强。 好，呢句甜。 不知你愿意改变个图，随年月大一点，块面又长一点，仍然未变。 都系咁丑样。 唱歌讲嘢用词。仍然像你旧事， 或者旧事都得。 纵使学埋 Do Re Mi， 不敢创意。你唱歌嘅时候无事唱错，全部唱错。哎呀，又错咗。刀把声，刀把声，呢位阿强。一开始，一开始不想再终止。其实我冇放弃飞强，要你立志志强，我都冇嫌命长。逼迫中逼迫呢位阿强，开心得不想有羞耻的心，全力。叫佢永无友谊，布里布里布里，嘻嘻哈哈超低 B， 好嘢， 好嘢， 送俾低 B 啊，佢 中意，好中意，系啦，又收埋落个嗰个组合嗰度。 我冇放弃你噶， 我知道啊， 我冇言名长， 抡晒啊啲歌词， 非常正， 中意，非常中意。 歌名叫咩啊？ 啊，冇错，叫做 吸肥强系嘛？ 肥强， 哦，吸我要肥强。喂，好嘢，正晒。嗱，今日仲有两首歌嘅，一阵间咧，我同阿 Otten 咧，宅男二人组吓， 正啊！ 会有一首叫《我很丑，可是我有层楼》。 哇，掂啦！ 跟住阿肥强就有一只歌，一阵间先讲歌名，好唔好？而家我哋有华仔。 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六零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七零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九零年代，二十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一零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拍一拍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哦，他们说大城市比家乡要精彩，闯出去就没失败，只是暴雨袭来，在人生路徘徊，他还看不清未来。 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而我守护心中所爱。哎呦，望着胸老天自有安排。 起来，管他上山下海，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老天爱笨小孩。 好啦，笨小孩啊，都系刘德华嘅呢一首新嘅版本。时间咧十二点搭四啊，咁啊 ，Austin 咧就代替咗啦，因为咧我哋咧就坐咗喺度吓，咁啊有佢嘅吉他啦，同埋我啦。呢歌咧来自赵传嘅，歌名原有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啦，咁样。咁我而家写翻一啲咧喺我哋呢个都市里边，虽然咧就有层楼，不过都仲系好孤单嘅男士，心声又系点样嘅咧吓？好，咁我同阿 Austin 今日有个宅男二人组，送俾所有为一层楼做到呕嘅朋友们。来自呢一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嘅。 每一个晚上，在小小屋子里，我是孤独的男人。每一个早晨，在浴室镜子前，却发现自己样子实在太丑。每天赚钱是那么少，每天花钱是那么多，计算着巨人和惧怕之间的差距。 我很丑，何时我有层楼？两百几尺，一眼睇晒，住到发嬲。我很丑，而且冇钱去饮啤酒，一到出粮又要供楼，生活十分难受。想找女朋友，却因为太害羞，我是孤独的等候。每一个晚上，在寂寞的梦中，却变成英俊潇洒的巨人。在虚虚幻幻的梦境里，在浪漫爱情的幻想里，我找到生活和男人的尊严。 我很丑，何时我没有女朋友，好想拖手，十分难受，闷到我呕。我很丑，就算我有钱去饮啤酒，冇钱开饭怎样享受，每天只有等候。 我很丑，做乜要有层楼？两百几尺，一眼睇晒，住到发嬲。我很丑，而且冇人陪我饮啤酒，一到出粮又要供楼，生活十分难受，生活十分难。 送俾所有供楼一族啊！好，我很丑，可是我有层楼嘅，多谢大家吓。咁喺呢样啲歌咧，正经与唔正经之间啦，咁啊都系。讲下啲城中人嘅心声嘅， 但系你又需要有尊严啊嘛，系咪？ 冇错，我哋又需要尊严， 系咋？啊，非常之有呢、這个，真系 啲男人自己坐一个好细间嘅 有层楼，其实都好 闷嘅一啲感觉，我都觉得系啊，嗬，就算系租嘅都好好啦。 系，我觉得三楼， 我觉得最紧要系 希望大家搵到自己安乐。喂，好啦，嗱，仲有五分钟咧，我哋马上开始今日好重要嘅环节。 好紧张、啊。 就系、是、由马老师唱出嚟，自己介绍呢一首歌曲，好嘛，马老师。 好，好，哇，呢、這个犀利啦，好有教育意义嘅。当我知道你。就係、是、呢首歌名啦。 但我知唔係嗰只叫 If I 咩 When I know that you are happy, clap your hands. If you know that you are happy, clap your hands 嗰只啊嘛。 冇錯啦，咁 你快多謝人哋幫你整個音樂。 多謝啊，多謝阿欣欣，同埋多謝阿大佬。咁呢邊咧，我都有兩個全力支持我嘅粉絲喺度。 即刻多謝啊！ 佢哋即刻話唔好啊，我唔支持你啊，即刻打個交叉。 咁啱咁唔好彩， 走唔甩咋？我哋係啊， 我唔衰格， 我而家丟字走唔甩，我冇支持你啊，我從來冇支持你啊， 有啊。 我支持你肥友， 你唔系支持小强啊？ 我想拖住佢哋只手仔， 你唔好拖人哋只手仔啊！谢嘉怡， 你梗系想拖 Tiffany 啦，Tiffany 唔想拖你啦。 Tiffany 都 no 打 咩？No no no！ 喂，快啲介绍你的歌先啦。 好，呢一首咧系关于咧而家呢个疫情咧咁样， 要大家加强警觉， 冇错， 小心啲。 嗱，我会有两个腔口唱嘅，一个就系 rock 版。做咩啫？ 废话连篇， 佢一出呢啲咁嘅花招，你知道，其实系啲八角嚟。 好，我正常版，我使惊你。 有正常版嘅，原 来系啊。阿欣欣， 我想听我呢、這个， 我想听正常版多啲。 好啊， 咩啊？点样？ 嚟咯、 啊！我数一二三就去歌，好唔好？ 好， 一二三。 当我知道你发高烧，哎呀死啦！再 念啊！有要嚟过，再嚟过，再嚟过。 明明系咩嘢噶嘛？人哋有冇咪噶？有冇烟草？ 佢捉唔到，冇烟草， 所以 我咪 数 一、二、三， 噔噔噔噔噔， 一二三你就入噶啦。 好冇好嚟啦， 一二三。 当我知道你发高烧，我好担心。当我知道你系确诊，吓死我。 不如你就咁清唱， 系 啦。不如我帮你唱， 不如你俾阿 Sir 唱， 现场帮你伴奏，好冇？唉、哎，等我仲咁好心机砌条 background music 俾你，你跟唔到拍子， 砌咗一晚， 我砌 咗足足一晚，点 乜？佢点会跟到拍子？佢从来都唔跟拍子嘅。 好，你就咁唱啦。 你嚟，你嚟，我哋就嚟啊！好，一、二、三。 当我知道你发高烧，好担心；当我知道你系确诊，吓死我；当我知道你好翻晒。好开心， 我唔理你啊！ 喂，你尊重我好唔好啊？ 我就尊重你先唔理你 啊！我哋尊重你先唔理你咋？ 你尊重下听众，你俾心机唱 系啦，你唔好理人哋啦，大佬啊！ 你唔好理人啦，你唱晒佢先啦。新闻啊就嚟，由头嚟过，一二三。 当我知道你系发高烧，好担心；当我知道你系确诊，吓死我。当我知道你好翻晒，好开心。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冇啦， 冇啦， 冇啦，系嘛？ 你呢个系正常版 rock， 呢个正常系咪？系嘛？ 系正常版。 哦，咁你话有啲花招噶？ 系啊，花招 啊，花招版 咧， 花招版。 嗱 ，rock 版啊，屌 rock 底啊！ 哟哟，当我知道你发高烧，好担心。当我知道你系确诊，吓死我！ 几多岁啊？呢个细路， 我先唔出。 系啊，呢个细路几多岁啊？呢一啲咁样嘅歌词，有乜理由用呢个咁样嘅演绎啊？ 你个系 喂， 你个 healthy metal， 人哋 heavy metal。你是健康金屬，wealthy metal， 咩人 叫人注重健康，都係用 metal 腔嚟唱。 佢以為佢哋叫 wealthy metal， 係好有錢， 唔係佢叫長生金屬。 整得 長生嘅金屬 啲咩股票？ 哇！呢兩個人喺度搖頭啊， 擠人其位 啊！Tiffany 係咁喺度擰個頭喎、 啊，點止啊？頭先肥油啊，就戴埋個 headphone 啊，但係掹咗佢。 哇！你其實你哋 我哋都唔好踩佢啦，係啦，要俾啲鼓勵，因為佢都叫大開金口嘅。 對唔住，我真係做唔出。 咁、啊、我哋希望下次會唱得好啲啦。 係、哎、嘥咗我條鋼琴先、 啊。你條嘥咗你條鋼琴。 叫你冇做㗎啦。 多謝曬，辛苦曬大家。 唔緊要，喂，唔好嘥，下個禮拜你唱翻個正經版本咯。 当我知道你系快乐，拍拍手。咁你唱嗰只女人噶？ 冇啦， 唔系歌词问题。 第二只啦，系唔系歌词问题？人嘅问题啊嘛。 OK， 好啦，咁啊送俾所有朋友，希望身体健康啊， 身体健康啊。 OK， 好，12:29噶啦，翻嚟啦，我点唱嘅时间，电话号码 18723888。 冇错啦，咁亦都有朋友网上留咗嘅咧，我哋而家尽量可以读到就读啦。咁啊，歌未必我每个人都播晒佢歌嘅。好嘛 ，OK， 好啦，19度气温，相对湿度71%嘅，听紧呢个风 show 快活人啊，我哋呢个时候咧就要交俾新闻部，听听12:3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葵涌村日葵楼出现群组爆发，有16宗确诊同初步确诊个案，大厦居民暂时无需撤离，政府安排所有居民今日至星期日每日进行强制检测，朝早有清洁工人清洗地面同用抹布清洁楼宇大门闸口。有居民话唔清楚检测安排，居民可以如常出入。住喺13楼嘅中学生如常到学校，但系被校方告知要有阴性检测结果先至可以翻学，最后由家长接翻屋企。家长话对大厦爆发嘅情况觉得担心，希望可以停工停课。佢又话留意到唔少居民一出电梯就弃置口罩到垃圾房，担心一旦有人确诊会将病毒传俾清洁工。另一名嘅居民话所住楼层未有爆发，唔太担心，又话唔清楚做检测嘅时间，希望当局提供清晰嘅指引同安排。公务员疫苗气泡措施下个月16日起实施。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安排是保障员工同服务的市民，同埋工作环境不会因为疫症爆发而影响公共服务。他话而家有98%的政府雇员已经接种至少一针疫苗，除了因为医学原因不能够打针的大约1%之外，未打针的政府雇员估计大约2000人仍然有足够时间打针。另外，问到会不会给更多公务员在家工作，聂德权说如果一些部门的员工可以在家履行到职务，可以按部门情况安排，而不是定下指标有多少人不上班。澳洲议会通过关于香港侵犯基本自由决议，说指责香港人权和自由状况，说香港国安法阻碍中欧之间信任和合作，呼吁欧盟和成员国对华采取具体行动以致制裁。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重申坚决反对欧洲议会的决议，指责欧洲议会一些政客屡屡在涉及中方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问题上采取对抗行径，一再以自由和人权为名就香港事务指手画脚，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强烈敦促欧洲议会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干预香港特区法治和司法独立，停止诋毁和歪曲一国两制，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美国推动联合国向5名的北韩人实施制裁，回应平壤最近连番试射导弹，据报受中俄两国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就北韩问题召开闭门会议，外交消息说美国会前计划在安理会内推动将联合国的制裁扩大到这5名的北韩官员，但受中国和俄罗斯阻止。外交消息又说中国反对任何有关北韩的声明。美国财政部早前针对几名北韩人和俄国公司实施制裁，认为有关个人和实体从中国和俄罗斯购买产品，协助北韩进行包括导弹试射的军事活动，是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首次就北韩的武器计划而向北韩施加制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雨，听日初时风势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潮湿，能见度较低。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66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87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5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8点，跌1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70.6跌1蚊，阿里巴巴125.2跌6.3，美团236.4跌1.6，友邦保险88.65跌5仙，港交所479.6系升5.4，中国平安65.05跌7.5，京东集团301.2升1.4，快手88.05跌1.4，药明生物87.5跌3.85，融创中国10.82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8，日元113.73，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3，人民币6.345，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日经平均指数报27360点，跌412点。港金报1711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91美元，卖出1841.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嗨，大家好，我是叶俊棠。点先是一个快活人呢？我自己来讲，我能够企喺舞台上面为大家唱歌，又得到你哋嘅掌声，我就是最快活噶啦。不过如果你又要风骚又要快活的话，你就要听住香港电台的第二台，由朝头早10点去到晏昼1点的风骚快活人。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翻嚟我哋风骚快人点唱嘅时间，咁啊电话咧18723888，同埋咧喺网上留咗言嘅，我都会尽可能读出你嘅信息嘅。 系， 好，阿马老师你翻翻嚟未啊？系 喺度。 咁先你把声咁远嘅，你把声。O、okay, K， 好啦，咁啊，朋友们咧，好多人咧就话好听啊，你唱得系啊，包括 Nora 啦，佢话好啊，好有效果，好有惊吓效果啊，咁样吓。跟住咧就一位阿林小姐，佢听完啦，个心机搞烂埋啦，因为打烂咗个心机啊，咁样。冇啦，要买嗰个啦，咁样。 唔关我事。 咁同埋 Eva 咧，佢终于明白点解你女朋友去第二个台同人唱歌啊、饮酒啊咁样， 系 正确正确嘅决定啊。 迟啲我哋都会噶啦。 好啦， 系啊。 另外，Noreen 咧，佢话咧，佢已经令到我拖拖下地咧，碌咗喺地下成分钟啊，咁样吓。好，咁啊，即系希望大家继续俾意见啦吓。 其实可以俾啲鼓励嘅眼神我啊嘛。 嗯。 俾咗好多好多次咯噃，你闷唔闷啊？仲收咁多？咁多呢啲咁嘅眼神， 但系我睇翻我 wallpaper， 你都话 Sarah 咧赞阿 Yuki 咧好好啊，好好笑啊， 多谢多谢。 OK， 好，继续， 好， 而家门上点唱就继续嚟啦。 好，我哋点唱嘅时间， 系啊， 有一位咧就岳阳打嚟嘅 电话， 系啦 ，Fiona， 所以我哋要听听佢电话先，佢等咗好耐。 伍小姐， 系啦，伍小姐 ，Hello，Fiona， 喂 ，Hello，Sarah， 梁 继 章，小强， 喂，你好啊。 是啊，他说呢为了接我 Hello, 你好、啊、 接我们的电话，他说你现在夜的份都没所谓，你那边现在几点啊？ 我而家系万里十三个钟十一点几啫，我听日点都等埋你哋。 啊，好早啫，食个宵夜。 我知啊，肥咗 你啦，我好紧张啊。 佢之前咧 send 咗好多 message， 我好想打嚟点唱，好想啊，系啊，咁终于搞掂咗啦吓。 好啊。 咁有啲咩事要特别要点唱啊？想问。 你喺边度啊，肥咗嗱？你 系 咪？ 系啊， 喺美国。 我而家喺美国东岸嗰边。 哦，东岸。 咁但系因为其实我咧，点唱嘅其次，其实我想今次打嚟咧，主要系即系呼吁翻香港好多市民咧，真。是要及早去打针，尤其是第三针，因为咧，我譬如我一家四口咧，今次就经历咗一个 case， 咁就非常之难忘，同埋一定要打嚟讲大市民讲声咧，系啦，就希望即系呼吁打针。咁咧就因为我本身个 case 咧就我两个女喺呢边就九月开学读紧大学嘅，咁就因为翻唔到过嚟啦，咁就费事 quarantine， 咁就我两公婆今年圣诞十二月中咧就飞咗过嚟陪你过圣诞，咁就谂住留个零月，咁但系点知咧好唔好彩咧我老公同我细女。咁就分別喺12月嘅22號同埋24號呢就確診咗。 哦，確診啦。 咁就係啊，咁就過咗一個好平安嘅平安夜，聖誕同埋新年。咁所以呢但因為呢我哋睇返呢其實我老公同我女呢都打咗第二針㗎啦，已經喺香港打咗伏必泰。咁但係點解都會中招呢就真係唔知道，因為呢邊即係太啲數字太恐怖啦。咁但係又好好彩，點解我同大女冇事呢，因為我臨過嚟之前呢我十月頭就補咗第三針嘅。我就唔知道會唔會有咁嘅機會。咁我大女呢都喺十二月頭都補咗第三針嘅喺美國呢邊。因為佢要去英國去探佢朋友十二月中。咁但係你知英國數字仲恐怖啦，咁佢去完兩個禮拜翻嚟之後咧，都冇確診，即係我同我大女打咗第三針之後都 touch wood 冇嘢。咁你知一家人始終喺間屋度咧，一家四口咧，就算我哋食飯分開四個角坐，或者我哋分房瞓、分廁所用，咁都難免係共用緊某啲嘢，或者吸緊同一家屋嘅空氣啦。其實，其實好高危嘅。咁但係。点解即真係我就觉得就真係第三针帮到我囉。我就唔知道你哋打晒第三针。 Yana， 我想问一样嘢，就係若果你哋喺美国嗰边呢，其实系咪家居隔离㗎，即係比如你话你个 女啊，呢边冇㗎，呢边冇得入医院，因为数字太多，医院都唔够床位。咁总之佢依家一有确诊呢就要 家居隔 离。咁个 lab 就会打俾你，就话啊你喺屋企一个礼拜啦。咁一个礼拜后你就可以自己出家。但其实嗰个礼拜呢佢冇走帶冇剩嘅，你自己出街買嘢啊，完全冇人理，咁、所以就咁恐怖咯。 其實我聽到個講法咧，就唔係打咗兩針一定唔會確診，而係話你嗰個重症機會低好多，即係就算真係染疫咧，係啦，你都會冇咁辛苦或者冇咁多併發症咁咯。咁第三針其實我同阿小強咧係都想打嘅， 機會會再好啲咯，係咯，反而第三針會再好啲咯，再保護性更強咯。 多謝你提醒， 所以希望。系咯，希望个个都 身体健 康啦，为人为己啦。 好啊，收到。 你呢个电话好有意义， 好啊，听话， 即系其实大家。 Sarah， 点样 ？Sarah， 我好中意你噶，你好靓啊！点解你可以冻龄咁多年嘅？冇变嘅个样。 我谂你认错人咯。 唔系啊，我同你一齐长大噶。 真系噶？ 喺边度啊？ 我做咗喺我。我做咗家庭主婦廿年啦，我聽足你廿年啦。 哎呀，你就好啦， 多謝曬， 係啊，開心心。其實我諗住， 係啊，我媽咪咧都係即係都係一路做家務，一路聽你哋電台咧。咁我自細都係聽住你哋長大，咁所以咧啲聲音咧入曬腦入曬腸噶啦，已經。咁所以咧，當即係同你嘅感覺好 close， 好 好似屋企人咁， 好。是好似屋企人咁啊，好开心、 我都觉得你今日打电话嚟讲嘅嘢都好似系屋企人咁啊，我真系睇一睇大家，即系 好似家姐，家姐啊，家姐你点啊咁样， 系啊，多谢你啊。 不过不过系啦，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个个香港人加油啦， 大家 咁啊，系啦。 我都系全世界嘅人都要加油， 冇错， 快快脆脆将呢个疫情 全部好翻， 好身体健康， 多谢你， 好唔好？ 咁所以我点呢首歌咧，我都系特别点俾三个人听嘅， 咁第一个人咧就是、我老公，咁因为佢即系嚟紧嘅顾家呢首歌咧，即系第一我好中意黎明啦，第二我老公真系好顾家嘅，咁佢咧就好尽责啦，咁为咗头家心扑命去搵钱咧，咁我系好 appreciate， 咁希望第一 都要有你喺身边， 系啊。咁第日疫情好翻咧，就希望可以同佢四周围去啦，咁做下真正嘅enjoy life 咁咯。 我覺得首先你要翻嚟香港探我哋咯。 係啊， 第二個係邊個？ 其實我買2月機票噶，但係依家全部 stop 曬。係 啊， 我都想快啲翻。 嗯，好。仲有咧，仲想點俾我聽？ 咁第二個多謝咧，因為顧家咧都好有意思呢首歌，咁所以因為我要顧埋點埋俾我妹啊 Cindy 聽啊，因為佢除咗顧自己屋企咧，佢顧埋我屋企啊，因為我每次咧可以放心去成個幾月旅行咧，都係全靠佢幫我收信啊，收嗰啲邮包啊，交费用啊，咁全部都系佢帮我搞，咁所以多谢晒你 ，Cindy。 好。 咁第三个咧就系、是、当然我妈咪爸爸啦，咁多得佢咁多年嚟咧照顾我哋，先至可以令我哋成才啦。咁依家个都有一个安稳嘅生活家庭，咁多谢你妈咪爸爸。 好，非常好吓，就呢一首歌曲《黎明顾家》，好唔好？ 多谢晒， 多谢晒。 同你拜个早年，恭喜你 最后， 恭喜发 财。讲。 身体健康，大家。最后我希望呢，喂， 讲 系喺度啊， 继续讲， 系系听到啊， 听到啊， 系啊。最后呢，希望两个女呢可以开开心心咁享受佢哋依家嘅大学生活啦，祝福佢哋永远幸福快乐，系咁多， 恭喜发财，身体健康。 像湖水狂奔于沙滩和雪地，而平凡情侣也许只像知己。没夸张生死，随岁月流逝，静静在一起。为何还埋怨过圣诞未真正约会你？遗忘谁维修好手机、电脑，样样完备。常沉默，但我雷电夜总给你幻着悲。齐整过每日，我便满足，不祈求传奇。没有温柔和鲜花，但够顾家有用吗？忘掉了情人节吗？平日却一直留下。我只盼年年淡淡，远远像绿茶，浮夸风的雨。实有点假，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空学吉他。爱你却不够密码，明白你其实怕浓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我不过无限浪漫，替你扎雨牙，其他的细节还不周到吗？ 黎明呢首顾家吓，咁样因为时间咧就唔多啦，我哋争取时间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嘅。 Hello， 喂， 敏敏， 你好，敏敏啊， 敏 敏啊， 你好啊， 你好你好你好， 三个月冇见啊， 咁耐咩？ 哇，真系 有啊， 如隔三秋啊，真系啊， 系啊，咁都十话十话比啊。 咩啊？ 十话别啊？咩话嚟噶呢啲？ 十话别 吸文啊嘛，八文啊， 犀利啊！我落嚟咯。你又话你博学多才嘅马小贵，你唔知听德文 嘅发明 ？No， 我唔系，我又好，我要谦卑，因为我出今年可能洗礼，我妈妈啱啱洗咗礼啊嘛。 知道。 到我好感激我个罗牧师同我单对单读经文，希望佢罗牧师家人安康。咁咧，我二月份咧有几个屋企人同朋友生日， 好。 二月二，巴黎大哥姚志强，同埋香港嘅素慧2月17，好友张美喜2月27生日，快乐啦，希望家人平平安安。咁啊，素贞大家姐咧身体要健康，妈妈丽芳咧日日笑呵呵， 好。 咁啊，我个朋友咧就叫 Ada。大姐 Julissa， 姐 咁啊，仲系啊，仲有我个新嘅乖乖女蹦蹦雀仔啊，鹦鹉混合种，好得意啊， 系咪突然间飞嚟噶？自来鸟啊！ 是自来了，佢令我好好开心，因为原来呢疫情呢你唔开心呢仲更加伤悲、 嗯、 我呢就要过埋年先可以打第三针、 嗯、 但我而家呢都冇周围去、嗯、我只系喺大围嘅地方、 嗯、 行下走下、嗯嗯、relax 啦，将照顾妈妈嘅心机呢均勻啦，我六点钟起身、 嗯、 做晒我啲家务，又去饮杯咖啡，带埋、嗯、个女食埋早餐，我所有 Jessica 朋友家人健康， 好多谢 感恩教会所有教友， 嗯， 同埋有一样嘢就希望你哋咧节目咧又系晋升， 多谢多 谢，我好中意嘅客家宴嘅啦，你 客家宴 演绎得好， 好，咁你 继马小强咧俾人顶到七彩都系演绎得好好 ，Jessica 佢唔系演绎，佢系真噶，系啊 ，Jessica，Michael 咧， 喂喂， 系 ，hello， 继续讲， 系。Michael 系嘛？ 系 你系咪 Michael？ 我唔记得咗，因为有时我唔 得。 你照顾你家人已经系OK 咗、 嗯， 但我而家要照顾我家族啊，唔、嗯、止照顾家人，系、嗯、家族。 OK， 所有我 继续努力 啲人啊，咁、嗯、啊，外甥都要照顾，同埋家姐嘅仔啊、嗯、孙啊，即系如果系自己屋企人咧、嗯，一定。 大家都一齐加油啦，明白嘅， 加油， 多谢晒，对唔住啊，时间唔够啊，要读啲点唱先。阿 Michelle 佢话我女 Vivian 1/23生日，八岁啦，希望佢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嘅。咁另外有位朋友 Gordon 咧，佢话咧想点只歌，不过未必播到嗰只歌啦，但系都送俾阿 Sonia 收听。佢喺医院啊，同癌症病魔搏斗紧、 嗯， 医生话佢肺部功能剩翻10%，今早会试下啲新疗法，希望佢可以做，即系做得到啦吓。咁、啊、希望咧就佢会快啲好翻吓、啊。OK， 咁啊。另外就 仲有一个嘅就系话诶位朋友啦，想点唱俾我哋三位啦。咁佢就话咧，今日咧其实想点唱有一首歌曲咧，就自从疫情发生以嚟嘅咧，足足三年咧都冇同海外留学嘅儿子面对面见面啦。咁、 哎、 虽然呢两个星期嘅话咧都系视像互相问好嘅，但系作为父母嘅话仍然好心痛同埋担心佢哋。咁希望咧亦都可以将呢一首歌嘅话咧，藉住可以送俾家人分隔两地嘅生活同埋同路人，大家都再忍耐一啲。长时间嘅分离嘅话，知道系好无助嘅，但我哋要珍惜现在所拥有嘅，祝福三位主持人同埋欣欣身体健康，乐观地不过每一日嘅。 好，多谢晒、嗯，我借呢首歌咧送埋俾我女女啦。今日咧就系 生日， 十六岁生日 ，Happy Birthday 啊！ 大个女，十六岁 啊 ，Cindy 啊，送俾佢。Just lean on me， 听紧风 show 快活人，翻嚟我哋会继续接受你嘅点唱。 Yes。 世界很大，处处清空，爬上一刻感觉痛滚血液流动。你说这处美好的，你说那处刺激的，但是并未踏步远走，怎么可使我动容？前人在探路，但是我想终于我一个，成王全然是我，落败亦是个魔，披荆斩棘方是我最快魔。You gotta lean on me， 凡太高路太黑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编所编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己，自在是活着意义。 一路路活活发发悠悠，从来不想滞留，爱人强求望一望身后，你所谓的道理我不必接受，深呼吸大步走，无兴趣安枕无忧，想快点找到一个出口，用自己的方法感受这个宇宙。 沉迷地仰望，尽力去选始终最向往，年华全然属我，别论段落去魔，You gotta lean on me， 望太高路太黑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你所编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Just lean on me， 时间仲有六分钟，到晏昼一点钟吓，点唱嘅时间，我哋继续听呢电话啦。好， 喂 ，Hello， 阿君， 喂喂， 系啊，接通咗啦，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想点咗唱先，好冇？ 好啊。 咁补足翻我妈咪咧，旧年九月咧90岁大寿。 哇！ 咁就好低调啦，因为人哋话唔好咁高调嘅。 嗯。 咁就咁饮餐茶啫。咁跟住旧年嘅12月9日咧，就系我结婚31周年纪念嘅。咁就因为留咗言咧，阿 Michael 话唔够时间播呢只歌，咁咧就 边只系个新闻啊？ 爱是这样甜， 系咪爱是这样甜啊？ 系啊系啊， 今日帮你补翻吓，唔好意思。 好啊，唔该晒。另外咧，我嚟紧礼拜日咧就正日生日嘅，1月23日。 Happy birthday！ 系啊，多谢。咁另外咧，阿仔咧，咁就本来今年结婚嘅，而家就押后到出年嘅11月。咁希望顺利啦，因为疫情旧年就搞唔成啦。 嗯。 咁今年就希望系顺利啦，又唔使又叹口啦。 嗯。 系今年定系下年啊？今年结婚 今年11月咯。 哦，今年11月，哇，吞到11月啦，系冇问题噶啦。 系啊， 一定得啊，系啊，一定得。我哋要有呢一个谂法， 信念， 有呢个信念， 系啦，冇错，一定得。 系咯， 好， 咁好，仲有冇？ 咁另外咧就Michael 咧，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我仔好细个咧？你哋以前有个节目叫 IQ， 估 IQ 题噶。 哦，记得。 系啊，我仔大个比你好细个。 哦，而家应该大个啦，系嘛？ 而家大个结婚咯。 系啊。 我听所以听咗好多年啦。 IQ 大比拼啊嘛，个环节叫做。 系同阿 Kevin 诶之后嗰个咯。 好多年前啦，系 啊。跟住另外咧，阿瑞瑞把声好沙，小心啲保养咯。 系咩？呢排有系啊沙啊，觉得 我煲啲雪梨水俾你饮。 但系有啲人话我尖啊，同埋系又话我把声好。 唔使你个。 但系你做广播剧咧又冇嘢噶喎。 系啊。 好犀利啊！两 把声。 系啊，我专登嘅，咁又有几个唔同。 冇错啦， 即系保养把声咯，唔系就 知道， 多谢晒， 好多谢。 强强咧就唔知点解听佢咧，好似听粤语长片咁样，好 系啊，女奇啊嘛， 把声麦 基啊嘛， 旧啊，即系你把 军军啊， 系啊。不过我又好中意听你咯， 好多谢。 你已经结咗婚31周年啦，唔好谂其他嘢啊。 你冇理佢， 定唔会？ 系 佢笑得好甜啊！君， 多谢晒，继续支持啊 ！OK， 好啊， 多谢晒， 好，大家开心， 恭喜晒，生日快乐！ 好啦，有啲嘅网上嘅留言吓，又话 Joanna， 佢话咧，我有屋企人咧留在被强检嘅日葵楼啊，被逼留在家中，希望大家冇事啦，大家都一齐抗疫，一齐守规矩，疫情好快会过去噶啦，所以想点只歌曲嘅。另外有个 Irene 咧，佢话马思唯唱歌好笑，我唔觉嘅，点解？ 吓，系啊。 系啊， 唔系佢唱歌系好笑嘅，唔系可以用咩形容咧？ 系咪？唔都话好听咩？ 另外仲有一位朋友，我哋应该要打紧俾佢，但系唔紧要，因为我哋冇时间啦，好嘛？咁就系阿袁小姐嘅，想送俾咧佢嘅细妹啦 ，Kitty 啦，2月咧就会移民去英国，咁啊好喜欢咧只郑伊健，不如你唱翻一首。 唔好啦，你咁似佢咯，横掂系咪？人哋话你似佢啊嘛。 做咩？你唔好咁小气咧，你哋。 咁可以送首歌咧俾佢咧，祝佢咧就一帆风顺啦吓。 嗯 ，OK， 好啦，咁啊最后咧呢只歌曲咧就 round up 咯，因为咧时间已经差唔多啦。 多谢大家， 呢个送晒俾所有朋友收听嘅。咁呢个歌就系爱是这样甜， 冇错。 咁啊，无论系爱嘅人啦、屋企人啦、朋友啦、拍档都系一齐听嘅啫。 系啊，甚至乎爱你嘅敌人啦。 我会更加爱两位嘅，张张瑞瑞。 我将你俾我个爱转赠俾阿李丽蕊。 我甚至肥油我都爱。 我会将佢转赠俾肥油。 Tiffany 我又爱。 我再将佢转赠。 欣欣爱。 系啦，系啦 ，OK。 肥油会转赠俾。 你嘅爱好似月饼咁飞嚟飞去。 你睇佢哋几衰。 好，下个礼拜一再见大家。 拜拜。 过一个愉快嘅周末。 同埋一个即系开心嘅周末，好唔好？ 健康嘅周末。 讲声。 拜拜 拜拜。希 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落咽，饭后理直无言，还未着上多温暖。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当天布置放身边。 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缠绵，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合作我乐宴，饭后理直无言，还你着想都温暖，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缠绵，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 时间下午1:00，先听1:00新闻报告。